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首先咧，晨光第一线会有白元浩咧喺6:00呢一节啊，先同你哋见面嘅。咁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生效紧噶。咁啊，仲记得寻日咧都有讲过有几阵骤雨啦，咁啊，结果喺晏昼同傍晚嘅时间咧，咁啊，都真系有雨、啊，仲揼濕咗添，哎呀，唔緊要，咁我揼濕唔緊要啊，我都提下你哋，咁有陣時真係拎下啲縮骨遮出去咧，都會穩陣啲啊嚇。咁啊，多雲有幾陣雨，咁啊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6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展望嘅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週末預計下週初天晴乾燥。早晚稍涼嘅啊，可能聽眾會問喎，喂，你節目主持人咁啊，你成日都啊白元浩，你成日都提我哋咧要帶遮，做咩自己揼濕到咁唔小心啊？咪就係因為整親只腳咯，關咩事咧？咁樣整親只腳咧，咁啊要用兩支拐杖，我有縮骨遮喺度嘅，但係冇手攞啊，所以你話人咧係幾咁需要人其他朋友去幫忙咧，係咪？ 晨光每日一格， 希望你身边总有一两位嘅朋友，随时随地好似 on call 咁样啊！喺你需要帮忙嘅时候，喺你需要有人攞遮嘅时候，都可以帮你担一担遮啦。23度嘅气温底下，咁啊，白泉路同大家睇睇。啊！喺我哋嘅人生入边，梗系向前行啦，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但系咧，有阵时一样嘅悲情喺度嘅，因为我哋人越行得远嘅时候咧，我哋心入边感受嘅事情同情感亦都会越嚟越多。我哋会发现背后咧，距离自己越嚟越远嘅一啲事情，又会越嚟越唔少、哦。所以咧，有阵时我哋都要谂啊，系时候停一停。因为停一停可以令到我哋在人生的旅程入面得以持续，而我哋更加希望在我哋人生入面不断发掘一件又一件，一个又一个是令人开心的事情。今日你又会不会抱住呢，就是不会浪费时间，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同埋呢就是继续呢是享受自己在人生入面每一天快乐的时间呢？我真的会抱住每一日都希望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事情的感觉去到活着。我希望你都是抱住投入自己生命的感情。 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心意，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尽。 反抗，谁多于暗光，直到失败自动看透，让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放到了，就能放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救生衣，成全这最美光中进化，不甘安置到慢点，上路去再杀 再同听众一齐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嘅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以及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系稍凉嘅。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朝早嘅6点15分嘅时间啦。啊，近年都有唔少嘅智能手表，以及咧就系手带啊，各款嘅产品推出市场啦。唔单止功能可以话系非常之先进啊，而且咧越嚟越方便。輕巧，體積越嚟越小，或者你鍾意啲表面大嘅自己揀返啲表面大㗎啦。電池容量呢亦都越嚟越多，不過始終都係有限嘅。我記得呢，我細個嘅時候呢，曾經屋企人送過一隻手錶俾我，就話呢隻手錶好叻㗎，佢唔使入電㗎咁樣。唔係話淨係單純太陽能，佢仲係一種即係搖擺嘅技術啦。即係當我戴住佢嘅時候呢，佢入面就有個搖擺技術，就可以令到隻錶不斷咁樣去到充電。原来有大学就花了10年的时间研发出一套高效电力采集装置，什么来的呢？可以将人体动能转化为电能，有望就可以为相关的产品它括住的永续的电力。哇，他们说到有望最快就半年之内可以将这个新发明就应用在智能手表之内，解决呢就是成日都要充。是啊，我自己呢用智能手表呢都发觉一个问题，特别是如果是需要有一些竞赛的活动啦，长的例如譬如100公里的，我自己又不是那些呢跑到可能11、12、13个钟可以完晒的，可能讲緊喂都要20几个钟的，20几个钟你还要开埋个 GPS 去到不断count着你的人的譬如心跳各样东西呢，其实佢系做唔到咁耐嘅，通常咧5个钟咧佢就已经系顶晒笼，跟住就会冇电噶啦。如果能够我一路跑步或者我身体俾紧嘅电力呢一只嘅手表嘅话，咁佢咪可以不断帮我导航咯，而且仲可以咧就系、是、不断帮我咧就系、是、侦测住身体嘅状况。部分嘅传统手表啊，即系好似我哋先所讲啦，亦都有使用一啲叫做微电机。咁由机械嘅直齿轮去到发电嘅，咁但系生产要求咧就好高噶，咁而且咧即系都容易发生故障，咁电力亦都咧只系足够传统嘅手表应用，咁如果系你话智能手表咧，所需要嗰个嘅电力咧就会大好多啦。咁团体话到话，整个嘅组件只系5立方厘米咁大，咁以电池咧就去到推动呢个磁性嘅一个叫做声频器。咁可以避免咧就机械嘅摩擦，咁能量损失等等啦，好多嘅理论嘅。不过我睇嘅咧就系、是、如果迟啲智能手表真系唔使充电嘅时候咧，我啊真系觉得相当之正，期待住呢啲发明可以出现啊吓。有好嘅发明，读书嘅时候都要俾心机读书，先至会有呢啲嘅 idea， 先至会有啲技术去研发出嚟嘅。今日各位同学。加油，俾心机上堂，或者俾心机补习啦。 歌嚟自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啊，崔杰彤。 Hello， 早晨啊！ 咦，点解把声唔同咗嘅？搞错啦！ 听到把声咁衰，即刻热我出街系咪？ 系啊！我头先打俾崔杰彤嘅时候，佢把声咧系好似真系系俾我嘈醒个声，谂住咦，把声咁真实，快啲播佢出街先。点知你又肯定系即刻用中气喺度同我哋啲听众讲早晨啦、 啊！我惊吓亲啲听众啦，其实听众想精神啲啊嘛，一听到我把声之后想瞓翻就大件事啦。唔系，我今日咧都比起寻日早咗起身啊，迎接你呢、這个morning call， 即系呢个叫我起身嘅电话。我而家已经寻日咧，我就真系啱啱醒，即系你打俾我嘅时候。 系， 而家咧我就啱啱刷完牙噶啦，其实 系哇咁快手啊你！ 系啊， 哦好嘢、啊，即系已经准备定翻嚟噶咯。点啊？今日朝头早有冇谂住食个 happy 嘅早餐啊？ 咁又冇住，我多数都即刻食唔落嘢嘅，我都系饮啲水，饮杯咖啡。不过听阿钟哥讲就可能食块饼咯。 哦，系咯、啊，食块饼跟住先加杯咖啡就稳阵啲啦。 系啊，今日出面凉唔凉啊？ 今日出面凉啊！而家就强烈季风信号咧就生效紧啦，所以咧都。有啲風啊，同埋我頭先即係特別，我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又即係少少陽光都冇啦，嗰、那個感覺咧仲係非常之涼添，可能而家開始太陽出啊，太陽出就要問崔傑彤，你嗰邊有冇？ 而家都未喎，而家我喺屋企望出窗都仲未見到即係太陽出嚟，都係暗暗地個天色。多数咧都系等到你第二次打俾我嘅时候，就太阳出嚟啦。唔知今日系咪咧？ 可能都系。喂，咁我等转头第二次打俾你嘅时候，你又话翻俾我听，到底个太阳出嚟未啦？ 系，你而家喺直播室不见天日咯。 系啊， 我同你报告一下啦，依家。 好啦，唔该晒崔杰彤，转头再打俾你啦，拜拜。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啊！如果听众知道出面咧，到底系有冇阳光味咧？其实都可以话俾我听，都几好、啊。因为直播室咧，始终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哎呀，我哋睇唔到阳光啊！感觉咧，我就觉得最离地就系呢一下啦。不过唔紧要，我哋有其他同事同有听众互相补位嘅。啊！今日发现咗一个小小嘅故事、啊，就话到啦。哎呀，人死啊如灯灭。可以带走啲乜嘢？有冇谂过咧？呢、這个故事系咁嘅，有个人咧，当佢离世之后，咁佢咧就听到啦。哎呀，原来个灵魂出咗嚟之后咧，听到好多唔同嘅声音。期间咧，佢见到有一个天使拎住一个箱行过去同佢讲，佢就话到：，哎，好啦，啊，我哋要走噶啦。呢、這个男仔就话到啦：，哎，天使啊，天使，咁快啊，我仲有好多嘢未做完啊。天使就同佢讲：，哎哟，好抱歉、啊，不过你咧时间已经够啦、啊。你见唔到我拎住个箱啊？咁样呢、這个咧就系、是、你啲遗物嚟嘅。个男人咧就好怀疑咁样喺度话啦：，咦，我嘅遗物系咪即系我嘅嘢啊？我嘅衫同我嘅钱呢？佢就话到啦：，呢啲嘢都唔系你嘅，呢啲系属于地球嘅。呢、這个男人就问啦：，哎，我知道系咪我嘅记忆？我嘅记忆收咗喺呢个箱入边。天使答佢：唔系。它是属于时间，唔通是属于我的天赋嘅？天使又话啦，呢啲系属于你嘅遭遇产生出嚟嘅结果。男人好奇怪，佢就问啦，唔通是属于我嘅朋友同埋我嘅家人嘅情感？佢话唔系， 小朋友，这些都是属于你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旅途的。因为林恩就说到了，那一定是我的躯体，你有办法将我躯体带上天家。天使答他，不是啊，你的躯体是属于你的尘埃。最后都没有估计了，男人很肯定地说，一定是我的灵魂会收在这个箱里面。天使笑一笑，他就说到了，你都错啊，你的灵魂是属于神的。于是乎，这个男人含住一个泪水，他不明白，估来估去都估错，但是一种感动的感觉。因为他说到，或者他感觉到，原来这个箱里面虽然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更加明白到，当我们活着的时候，其实每一瞬间我们拥有的才是最多。你又会不会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努力呢？ 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旅途，外飘洒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最后没有完美句号，仍然不强冒险，日日去征途，踏上这无尽旅途，谁有能鉴定你的丑恶与美好，低与高离队没走，那痴心刮骨的劝告，人生梦一场，那奖赏，最后连自己都相信，勇气不再热血结霜，开始裹足停留，开始习惯体谅，也开始不甘被倒舞的一个用剩余力气去吧。 23度，相对湿度72%，无尽啦吓。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神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前日被捕，警方暂控他一项分裂国家罪、两项俗称洗黑钱的控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案件今日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拘捕钟汉林以及另外两名成员何恩乐和陈慧贤，指他们涉嫌今年9月至今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内容，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1条。

可以喺朝头早同埋晏昼嘅时间咧，就同呢一个热辣辣嘅天气咧，暂时咧就 say 个 goodbye 先啦吓，咁啊可以咧就俾大家咧感受一下呢啲真系秋天嘅感觉，秋风啦吓。 晨光百科。 啊，有个问题，其实我细个都有经常喺度考虑、谂下、思索一下。我哋成日都话喂，地球有有水啦，系咪？亦都有陆地啦。咁但系地理方面咧，我哋又会见到喂，而家都好多沙漠噶、哦。沙漠到底系点嘅咧？沙漠有冇底嘅咧？系咪深不见底嘅咧？因为去到譬如沙滩咁讲啦，我哋无论点样掘咧，啊，点解好似都仲系有沙咁样嘅咧？当然啦，我哋掘嘅咧，可能讲紧你叻极啊，你咪又系掘一米深系咪？到底沙漠嘅底部系啲乜嘢嚟嘅咧？如果将啲沙掘咗出嚟嘅时候，会睇到啲乜嘢咧？首先，原来我哋有一个概念，就系、是、上面咧提到嘅沙漠。沙漠其实咧系一个地壳上边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层嘅，好多好多层之后咧，沙只不过咧系最表面噶，所以咧当我哋不断向下掘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好多层不一样嘅地壳。呢啲地壳咧亦都系啲专家好中意咧就系探索嘅，因为可以象征住唔同世纪、唔同年代。甚至乎是过千万年之前的一种地球上面的变化，也都可以是一种的证明来的。咁至于你话每一个沙漠，佢有冇话啲沙到底有几厚呢？咁啊都系唔同嘅，所以咧就好难划一去到讲到底沙上边到底系有几厚，然后地壳咧系咪一定又有边一层？地球咧都系一个生命体嚟嘅，我成日都系咁样去到形容啦。所以咧，佢每一边嘅地壳上面都有不一样嘅叫做地心，甚至乎地质都系唔同。正如香港啊，我哋呢一边同地球另外一边啊，例如系美国啊，或者欧洲，譬如系英国啊，唔同嘅地方，我哋嘅地质都系不一样噶。啊，簡單啲嚟講啦，大概去到地下嘅25米左右啦，其實就已經開始咧就係見到比較上另類嘅一種嘅地質啦，好似咧就係黏土或者咧就係細沙。如果去到地下嘅120米左右咧，又係另外一種嘅土壤同埋地殼啦。越作落去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咧，可能有好多唔同物质同埋唔同硬度嘅地壳，呢啲咧亦都系好多时啊，啲人咧就中意发掘噶。再往用呢个钻探机再转到落去280米左右深啦，会出现一啲粗糙嘅沙粒、一啲嘅石头，仲有一啲嘅泥岩，呢啲咧就开始变成咧就由体积啊表面上好细粒嘅沙，慢慢就会去到呢个时候就多咗碎石同埋岩层啦。啊，钻通嘅深度都系有限嘅，数据俾到我哋嘅资料参考咧，亦都系唔可以话太过多。所以我哋知道咧，地壳入边不断咁样去到转动，我哋就可以揾到唔同嘅嘢。历史亦都系咁样证明咗出嚟噶啦。所以咧，我哋都要爱锡下我哋嘅地球啊，努力啲学习。你对地球有研究嘅、有认知嘅，或者系有兴趣嘅，就可以咧喺呢方面多啲去到考究噶啦。 望接受这段情多一次。若有可能，请给我知，日里敢浪你，夜阑夜深夜正是浪你，每日每刻盼望你。有没有可能即刻解我痴，独个敢浪你，万人共欢亦独尝浪你，醉着醉醒叫唤你，今生里没你没意义。渴望多一次，多一次，愿献尽心意。无论你愿早或迟，期望接受这罪人的心意。 好啦，就望下天气方面先。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噶吓。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草蜢嘅 Lonely，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睇下崔杰同有冇瞓翻觉先。喂。 喂，又唔会啦。 你知啦，有阵时咧睡魔急 call 嘅时候，真系好难搞噶嘛，所以睇下你有冇瞓翻觉咯。 冇啊 ，Touch Wood， 我寻晚都瞓得几好，所以今朝都好精神。 咦，几好咁、啊、样？喂，但系咧，如果你真系瞓觉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唔饮水啊？去到防水肿，有冇系咪都系呢一啲嘅方法去到防水肿噶？ 又唔係嘅，不過我本身個人都少飲水，都係衰嘅。但係咧，我想話你本身如果有水腫咧，真係好可能係你飲得唔夠水喎。 咦，係咁樣？ 係飲得太多水先會水腫喎。你飲得唔夠水，個人都會脹嘅喎。咁再加上譬如你早起身啦，都好容易水腫啦。你係咪遇到呢個問題先？你問我啊？係 啊，我有陣時發覺個人咧，朝頭早起身，好似俾人打過一輪你。 系啊，同埋譬如你放假咧，瞓得晏啲嘅时候咧，个样即系一起身嘅时候都会精神啲，即系冇咁肿啊，啲眼啊嗰啲噶嘛。 哦，咁即系其实 咁，所以我自己就会、啊、即系如果真系要拍嘢或者影嘢，就再预做多啲啲起身，即系会做下运动啊，拉下筋啊，跟住饮翻多啲水，等佢去咗身体里面啲水咯、嗯，就会即系去厕所啊，等自己 做运动呢个方法我都有用、啊，即系譬如如果嗰日晏昼咧要影少少嘢嘅。咁我通常喺影嘢之前都会揾机会咧去跑个步，硬系觉得咧好似出咗好多水咁样啊！ 系啊，啱啊！你有冇觉得效果好好啊？ 我觉得效果非常之好添啊！ 系，因为我之前都有听过一个好出名、好即系出名好犀利嘅 artist 咧，佢譬如朝头早拍嘢，无论几早都好，有时你知我哋啲 call time 即系唔系我哋，佢哋啲 call time 系啊系啊， 可能早到可能六七点就要去到现场噶嘛，但系话说咧，无论几早都好咧，佢都会预早一两个钟头起身咧，即系跑一阵步先，跟住饮杯咖啡，到务求咧都出镜系最佳状态咯。 哦，咁如果譬如我有啲听众啱啱起身嘅，又发觉自己而家成块面都肿咗，会有啲咩急救嘅方法噶？ 成班咁嚴重啊！我諗你真係飲翻啲水啦，等你自己去廁所啦，同埋你可以試下按摩咯。我都會多數我腫咧都係面啊或者眼啊，即眼皮嗰啲好明顯嘅。 係啊係啊， 譬如你畫眼線咁樣咧，畫勁粗都仲未見到。 唔係，就算個身腫咧可以遮住啊嘛，係都係個樣嘅咋。 係啊，我諗我都會平時都會，譬如可能你搽面朝頭早洗完面搽啲潤膚膏嘅時候，就順便按下佢咯。看看可不可以按走啲水肿，少少按摩都可以帮到手嘅。 呢啲方法都几好啊吓，咁啊，我第日朝头早如果起身发觉自己水肿啊，都试下系咁按摩，睇下个人会唔会望落去瘦翻啲先。 好，我而家去按摩啦，我而家翻嚟啦， 转头见，拜拜。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光第一 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早上嘅职场 KOL， 咁我今日喺电话侧边嚟都揾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邀请到圆圆啊，早晨， 早晨啊，小发，早晨各位， 早晨啊，系啊， 有冇书写先？ 我梗系有啦，我多咗写字添啊，而家。 乖，咁可以順便同阿仔一齊 寫字係咪？係啊，你又啱喎、即係有陣時睇到點解話自己寫字寫多咗呢？因為仔仔有陣時啲字呢唔識寫呢，我就寫多咗字話俾佢聽嗰隻字點寫。咁每一個筆畫呢係比之前呢 順序㗎嘛，要 係啦，正咗好多嘅。同埋有陣時自己心虛啊，即係點解心虛呢？有陣時啲字呢其實啲筆畫自己有陣時係錯的， 都 係 亂咗嘅， 錯咗。咁而家呢你要教佢嘛，咁有陣時即係你話我傻都好啦，開返個網站出嚟呢，佢話返俾你聽其實呢個字嘅正確筆畫係點樣寫嘅，咁 啱 啊，係啊， 係 啊，去學返嘛，即係藉住教小朋友嘅時候，自己都不斷學習，呢、這個都係態度係我覺得好重要啊！ 係啊，好啦，咁咧今日咧又唔講書寫啦，我哋又從另一個嘅方法啦，一個參考啦，睇下自己個壓力情況咧係點嘅。 嗯， 我哋咧細個咧，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同啲同學做心理測驗噶。 係， 我都好中意買呢啲書。 我都好中意，好玩啊！有冇得玩啊？今日 可以試下做一個參考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心理測驗咧，就唔代表全部嘅，不過都可以有一啲嘅反應啊，自己去諗下究竟係咪嗰個狀態啦。 嗯， 係啦，因為咧嗱，即近排啦，或者即嗰個環境啊、經濟啊，都其實令到我哋咧。不自覺都有啲壓力嘅，甚或乎咧，我哋有陣時話咧，我會唔會有陣時有啲笑面嘅抑鬱啊壓力，因為即係你見到一個狀態咧唔覺噶、 啊， 但其實裏面咧都存即藏咗好多咧嘅需要啦，有好多壓力咧收埋咗咧，自己唔 aware 嘅，咁、 即 係 潛藏嗰啲黑暗面喎、 啊。係啊，因為有好多時候話咧，奇奇卡卡，我都唔知係咪自己都係咁笑住咧，可能咧都唔代表係咪一定係個狀態係好輕鬆嘅、 哎。你要加油啊，圓圓。 不過唔緊要，即係咧最緊要，我哋成日都話要認識自己啊嘛。好啦，咁咧今日嗰個係乜嘢咧？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哋有 A、B、C、D 四個選擇嘅。咁你哋，我又邀請小白啦，邀請而家收聽緊嘅朋友咧，都一齊去嘗試答一下啦。 好啊，好啊，好啊。 假如依家你面前咧有一個森林，係啦。咁你自己而家可以闭眯埋双眼啦、 啊，幻想 一下。 哇！连喂一眯埋眼，我发觉啲空气好咗啊 ，Circle， 因为幻想咗个森林出嚟啊。 系啦，咁你幻想一下你而家脑海里边嗰个森林系边一个情况呢？嗱、我有四个俾你拣嘅。 好啊，好啊。 A 就系阳光充沛嘅森林， 系 即是话啊，你而家前面嘅森林咧就好好阳光啦，好舒服嘅。 系 系啦。B 就系一个鸟语花香嘅森林。 啊 即系唔单止，即系嗰个状况就系、哇！你望到前面直情系有啲雀仔啊，好多花啊，這個、呢个咧我就最中意。C 咧就系、一个即系好茂密黑暗嘅森林。 系， 哇！突然间好似谂起日本嗰啲森林咁样吓。好啦， 富士山附近嗰个啊，你讲 系啦系啦， 好惊吓。 就是一啲咧，會有野獸出沒嘅森林。我突然間諗起北海道嘅森林，就一下下下，突然間咧會有人提我，就話你要小心啲，可能會有棕熊出現啊好啦 ，A、B、C、D， 你会拣咩咧？ 我自己初头其实你未讲 A、B、C、D 嗰个界别系啲乜嘢选项嘅时候咧， 系 我一谂森林咧，我就已经喺我个脑海入边就谂起一个画面，就系、我企喺个地下上面啦，然后前边咧就一大片嘅森林，我望住嘅咧系有太阳同埋蓝天白云嘅。咁嗰啲森林咧，我谂头先脑海入边谂嗰个咧就系好多嗰啲杉树啊。即係成個森林都係好大， 係 啦，好高啦， 似聖誕樹咁樣。係 啦，有啲就可能個樹幹比較上長，嗰一個嘅森林 嗰個狀況 係啦，即係陽光充沛啲咯。咁呢個係代表啲乜嘢咧？ 咁可能你就打 A 嘅咯喎。 冇錯， 係啦。好啦，咁 A 咧，我哋講好簡單講翻結果啦。A 咧就係話其實咧，你心裏面咧係唔會收埋啲嘢嘅。 哎呀，即係我個人坦蕩蕩。 好相對地咧就單純嘅， 哇！你講得好聽啲喎。 嗱，唔係都冇嘅，但係就嚟得快，去得快。 嚇、 啊！心裏面即係因為嚟得快，去得快啊嘛，咁所以可能有啲嘢都唔會收埋咯，即係都會講出嚟啦。咁、相對地咧，因為咁樣咧，壓力咧就相對地都冇乜嘅，因為心裏面你有個小太陽，咁、樂觀積極。不過咧，有陣時就會好似心快。 会不自觉可能讲一啲咧，会令到身边嘅人咧会有啲唔舒服嘅，咁所以就。呢一種情況咧，就留意一下自己講嘢。 咁、哦、我更加要留意住自己講嘢。本身做係啊，做電台更加要慎言啊，得記住好。跟住 B 啦 ，B 咧鳥語花咧，我會一諗到就會揀嗰個咧、啊，就係話咧，佢話我係一個樂觀開朗嘅人啦。 嗯， 就係咧，即係會即係就算咧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咧，我哋都會向好嘅方面諗嘅。就之前向諗學嗰啲正面積極嗰啲想法啦，正確嘅想法啦。咁裏邊咧，如果即係嗰個唔開心都會降到最低嘅。咁、自然咧，裏邊嘅壓力咧都唔多啦。只要俾一個安靜嘅環境，呢一類人咧就可以將自己嘅情緒咧，可以即係都可以緩和嘅。即係話，如果你揀呢嘅人咧，其中一個幫到自己咧，就是、你需要一個安靜同埋可能自己嘅空間。 咁、即係其實 A 同 B 呢都相對嚟講係正面嘅，不過 B 呢就可能需要多啲嘅自己嘅空間啦，去休息下。係、好啦，咁 C 啦。 C 呢就係話呢你要有搵到要搵發泄嘅出口喎、啊。咁、呢即係你聽咗自己會唔會即係可能會積極啲，定係呢做任何事都可能會為到最壞嘅打算啊，都會有呢種人嘅，即係立撇機嚟咗即係壞嘅方面先啦嘛。如果唔係自己就都見到嘅時候咧，都預備唔到。有啲人會係咁，會未雨綢繆嘅，係、啦。咁但係本身咧，如果經常咧都會過分咁去諗嘅時候咧，都會容易啲攰㗎。係啊，因為當你遇到唔順暢嘅時候咧，就諗好多，即係有可能出現除咗正面之外咧，你亦都同人會諗好多負面嘅情況。咁或多或少你都會累積住一啲壓力咯。咁所以咧，如果呢類人咧，就唔緊要嘅，你要幫自己揾一個出口，即係當有壓力嘅時候咧，其實你未雨綢繆係啱嘅。咁、但係咧，因為咁樣，因為你一個 well prepared 嘅人啊嘛，咁、所以你哋更加需要咧去幫自己咧去 relax 啦，去放鬆翻嘅。 哦，明白。 即係啦，咁要揾一個即係出口，幫自己去 release 翻，即係放翻啲壓力咯。例如之前講跑步啊。即系要去俾个空间自己走走啊，听下音乐啊呢啲咯，系、你要帮自己咯。 明白。 咁最后咧，啲啦就话内心咧就好困扰嘅，可能咧你咧目前好厌倦目前嘅生活啊，心里面咧有一扎嘢嘅时候，我哋成日话咧，其实压力咧都系一个洪水猛兽啊嘛。咁、可能呢个人咧就系话，系好似咧被困喺森林里边咧。走唔到出去，呢啲可能咧就係啲壓力嚟，係啦，就是、反映到你有一啲嘅不滿啦，或者反映喺你生活裏邊都會有一啲嘅狀況出現咗咧，咁嘅時候咧，可能咧就需要揾朋友幫手傾下偈啦，幫自己揾啲新嘅方向咁樣咯， 咁啊 A、B、C 啲四個答案係咩答案都好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咧可以更加認， 係 啦，更加認識自己啊，更加認識自己之後就可以幫自己咧就擺脱呢啲嘅叫做生活上嘅壓力咯，係咪？ 冇錯， 好，唔該曬 Cycle， 拜拜。 Okay, 拜拜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6:54嘅时间，晨光 Coffee Time。不过都提提你啊，出边嘅天气方面，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咁啊，继续咧有白猿号啊，都陪住你哋先。好啦 ，揭啦，揭下报纸嘅时候咧，驾驶人士真系要注意啦。啊，净系睇翻咧，即系早一两日嘅时候，都会见到咧，原来都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区份啊。警方方面咧就为咗打击呢一个叫做交通黑点啊，采取咧就系严厉嘅，譬如系打击违例泊车啦，同埋咧就系譬如 cut 线嘅违法 cut 线啊吓，亦都会采用咧就系新式嘅新行嘅一个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去到执法嘅。咁行动期间啊，亦都发出咗咧就超过2000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我拖走咧就系超过11部违例停泊嘅车辆。咁啊，有啲人会问喂，几时会净系发嗰个好似牛肉干咁啊，俗称牛肉干嘅违例泊车通知书，几时咧就会拖走埋你架车咧？啊，当佢哋判断你架车咧违泊着嘅时候，系会影响呢个道路嘅安全咧，佢哋咧就会将你嗰个车咧就系拖走噶啦吓。好啦，咁啊，对于譬如系乱咁违例上落客，或者咧就系上落货，或者系停车等候过耐咧，其实呢啲都系造成阻塞嘅问题嘅。咁啊，大家咧如果驾驶人士咧就真系要注意啦吓。咁同埋咧，可能道路上面嘅叫做路标啊， 有阵时都会因应住咧，就系一啲道路嘅改善工程啦而改变嘅。你唔好谂住，诶，我自己呢一区熟，于是乎咧就系咁盲中中啊，继续好似平时咁行。就算你条路系好熟嘅，你都应该望清楚指示牌，因为可能咧平时唔系禁区嘅地方，而家啊变咗禁区。如果系俾警察捉到嘅话咧，咁你又哎呀唔小心咧，又要咧就系违反咗呢一个嘅法例咧，要遭到票控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驾驶嘅人士咧都要分外留神，亦都要多啲咧就系揾下一啲停车嘅位置啦。有阵时停得远少少，可能系唔方便嘅。咁但系当你谂下，如果你乱咁停喺路边，造成一啲嘅阻碍同埋阻塞嘅话咧，其实系会构成一啲嘅危险噶，所以咧，我哋驾驶人士都系要分外留神。咁啊，一嚟咧又唔使话违反法例啦，二嚟又可以帮自己嘅荷包悭钱啊嘛。 为何这么感慨？谁都不要爱，怕输给恋爱。年轻的那副探险心不在，但爱就如行船，就是有风有浪才精彩。就是孤单太耐才出海，为什么失恋过一听见海，头亦没法抬，我都死过有活过来。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繁忙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大浪大，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捞个伴侣。你从湖海中隐退，人家都说你怕给他远。情愿给发觉老死于家里，若这是场谣言，就别再隐衬着大风吹。寂寞的心马上来归队，为什么失恋过因此怕水，谁知道气算永不知道美与坚碎。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水手都不怕累，奋勇对着无边海水，样样泛昂昂然尽办法搜索下去。撑过去，明天我将跟最爱避世安居。雨大浪大，我们仍然浮浮沉沉爱海里留个伴侣。像个男女用尽了所需，尚未有港口拍进去。 七点钟之前找你一首歌曲，来自梁汉文的蓝队。24度的气温，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听完新闻报道回来，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去到早上的10点。 晨光大家 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早上7点，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7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继续增强。同时，热带低气压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以西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本港今日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

山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都 OK 嘅，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香港单车馆啦，车龙都好长嘅。咁啊，路面方面有两个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已经繁忙啦。 啊，即系咁啊！正话你讲嗰条路喺边度嘅？ 你讲近边？ 唔系嗰个公主路啊！ 公主道啊，公主道啊，走音啊， 公主道 啊， 唔系公主道啊， 公主道 系、啊、我以 为公主道、啊、 新街 咁、啊、条公主道有冇条母猪道咧？咁样 系咧，或者多猪道、小猪道咁样、 啊？公主道啊，我考大家一个好无聊一个道路嘅 系啦，小心啊！佢嗰啲好烂噶， 系啊，真系好烂。 点啊点啊，冤闻其详。 你估下农场道嘅花名系咩？ 农场道嘅花名， 农场道嘅花名。 是啊， 农场道有花名嘅咩？ 有花名噶。 农场道， 我谂紧啲好烂嘅啲位啊，而家 好烂啊！你有几烂咁烂啊？ 哦。 我开估你哋就农 场啊嘛，系咪养鸡养猪啊嗰啲咁上一啲 friend 啊？ 唔系啊， 又唔系 嗱，农场道嘅特点系咩啊？ 塞车咯， 系咯， 系咯，咁、所以个花名咪叫做长龙道咯。唔好意思啊，真系希望为大家一个早上带嚟欢乐咯。 好啦，可以跪安啦 ，Sammy。 但系我祝愿今日龙翔道来回畅顺啦。 咁啊，梗系啦。 我有啲后悔啊。 咩啊？ 应该早啲识咗个字，咪唔好俾佢讲呢个咩长龙道啊。 好啦，早晨。 好啦，拜拜啦吓 ，Sammy。唉、哎，快啲送佢走啊。跟住天气方面咧，又话 O 喺度。 好口， 真系好烂哦！ 唔系好口啊，啲细路女即系果然厉害。 系啊， 好， 早晨钟哥，早晨小华， 有冇着翻多件衫啊？ 冇啊，特登感受一下究竟有几凉、真系好凉。 而家出边情况点啊？ 依家出边情况咧，其实好安全嘅都，好似依家出边情况点样？好似如临大敌咁，其实唔系咁嘅，都仲系鸟语花香啦，喺广告道一带、不过今日系阴天嘅，咁啊。亦都叫做望上天空嗰度咧，就冇咗个蓝天底喺度啦，只有咧灰蒙蒙一片，咁啊理论上今日都有机会落雨啦，所以咧头先喺门口嘅时候见到啊有啲师傅抹下架车，跟已经谂住开工喎，我真系想同佢讲，系唔好抹啦，今日落雨居多噶啦，抹咗都系即系嘥功夫噶、不过有阵时揸搵食车又系嘅，依家要清洁车厢啊，即系清洁内笼啊咁样，所以都见到。好多的士师傅交更嘅时候咧，都真系忍唔住抹一抹架车啊，攞啲喷下架车，咁啊令到乘客都坐得安心，佢哋又开得开心啦。开车， 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啊？通常咧落雨咁就会洗车嘅。 系、啊， 但你唔洗车咧，佢又唔落雨嘅、 啊欸啊。我都系咁噶。 嗱、所以咧，你见到嗰啲所有而家喺洗紧车嘅朋友们咧，你千祈唔好喝止佢哋，因为如果佢哋唔洗车咧。今日系唔会落雨嘅， 哦，咁灵验嘅原来系， 好灵验嘅，但系佢哋一抹完车咧，就即刻会有雨落嘅， 系啦， 系啊，准过天文台， 万事万灵， 万事万灵嘅， 哇，真系啊，好似依家都撒咗一两滴雨粉仔啊吓，咁我讲完之后，咁我唔知叫个师傅即系好快啲抹埋车开工啦，准备，因为咧人流都开始多啦，睇到广告道嗰度咧多咗好多人咧，喺个路边嗰度等小巴啊，等的士咁样翻工翻学啦，咁啊大家。起身啦， 好啦，你唔使同佢哋讲嘅，行埋去俾个笑容佢，咁就得噶啦。 拉低个口罩，拉低个口罩，俾个笑容佢，哇，佢都惊一惊，系咪？ 系啊，好啦，咁就欧， 好，唔该阿欧，唔知阿欧个笑系边一种笑咧？ 即系话。落雨啊，仲抹车。 我哋睇睇嘅详尽天气方面啦，多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啊。欧讲得啱，出面真系多云啊，同埋凉凉地，所以最高气温都只系26度啫吓。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嘅。展望嘅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以及下周初天晴，同埋都系干燥，早晚都系稍凉啊。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咁啊现正生效嘅。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大众咪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嘅嘉宾有大众咪。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呢、這个星期咧有日公众假期，有咩好做嘅、 啊？我就喺屋企同阿小 Pinky 玩啦、 啊。你就好啦，我系悭钱啊，屋企人睇下戏啊，睇下电视咧。 哦，估唔到你都中意睇戏。 唉，真系坐喺度又唔使喐，净系揿下掣咁几好，饮杯茶。 嗯， 啊，平时有冇睇嗰啲咁嘅叫做法律电影嘅咧吓？行埋喺啲证人台啊、犯人栏就话呢讲大话咁样嗰啲。 系咪嗰啲 咧？嗰啲中意睇就睇啊，咁啊水平嘅嘢就见仁见智啦，咁嘅样啊。不过好多时咧，就算我哋平时嗰、那个吓、啊、界别里边咧，都有啲咧系本身我哋啲杂志都会推介，就譬如边二十五套最好嘅 legal drama 啊，一百年嚟咧边啲系最值得经典咧，咁嘅样咁、都系有啲份量嘅咁样吓。不过讲时讲咧就系、是、星期一嘅时间咧，真系睇一套咧。就是外國的劇集，咁咧就都幾好印象，幾深印象嘅。係啊，咁佢一個純咧就係、是、紀錄片，咁啊唔好誤會喎。好多時咧就因為呢啲咁嘅法律電影咧有兩種噶嘛，有一種係純創作擺到明仔。fiction 嚟噶啦，咁有啲咧所謂 documentary 咧就真係都幾悶嘅。如果啊唔係中意嘅話，啊、因為裏邊可能咧就係訪問唔到當事人啊嘛，嗰、個人點會係自己真係同你講解啊？更加唔會咧揾個律師團出嚟咧俾你見啦，傾偈點樣打啦？但呢宗嘅案件咧，我叫佢做啊，或者咧嗰個片咧個片名叫 staircase， 咁、中文好似譯做唔知咪十五。級樓梯咧就係、是、造成嘅呢個神秘謀殺案啦。咁、故事咧就講乜嘢咧？就係、是、一個美國嘅出名嘅小説家，喺佢屋企咧就係佢嘅太太同佢一齊咧，就佢、是、自己話咧傾完偈之後咧，就夜晚準備瞓覺之前咧，個太太就喺樓梯度碌咗落嚟咧，就跌死咗。咁、但問題就係當地警方調查之後咧，認為嗰個太太頭上面啊、身上面嗰啲傷口啊、傷勢咧，就同碌落樓梯咧就唔吻合。咁、因此就懷疑個老公咧就殺咗佢，就告佢謀殺，一級謀殺罪。咁、上到庭嘅時候咧，就控方啊傳召嗰啲叫血跡專家啦，講嗰啲血啊點樣啊飆落 嚟啊， 嗰啲咧即係做啲照片嗰啲咧，大家如果唔中意，咪遮遮對眼，咪過咗佢啦，睇睇恐怖片咁啦嚇。咁但係呢種案件或者呢個影片嘅難得之處咧，就係佢好早期就已經咧係從呢個被告人咧第一身。去開始講，佢自己去對住鏡頭講解下件案件，佢嘅說法係點樣咧？以至到佢嘅律師團隊咧點樣商量咧應付控方嗰啲所謂法即係科學鑑證專家嗰啲證據啦。亦都因為美國個審訊咧可以係有電視播出嘅，咁所以睇到就係佢哋商量咗之後諗住點打。上到法庭上面咧，見到控方嗰啲專家出嚟俾口供嘅時候咧，辯方點樣招呼佢？咁亦都睇到法官啊，就住某一啲即係法律程序啊，作出一啲決定啊。個決定之後，檢控同埋呢個辯方咧，雙方啲態度啊咁嘅樣。咁亦都另外一樣難得嘅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嗰個美國咧就啲、是、地檢處啊嘛，嗰啲 district attorney 咧，咁佢亦都願意咧係對住鏡頭咧講解嘅。咁啊唔係出風頭嗰只，而係都好平實咧，係講翻佢哋嘅睇法。咁當然雙方咧對於證據嗰個理解啊、詮釋咧。個推論咧方向當然係一個東一個西啦，一個就認為好清晰係有罪，另外一邊咧就認為就係不足以咧係推論呢個被告咧係謀殺佢太太嘅。咁另外一啲色彩咧就係、是、被告人本身咧有啲兒女啊親戚朋友咧都好支持佢嘅咧，唔相信咧呢、這個男人咁嘅性格咧係同嗰個太太咁恩愛咧會殺個太太嘅。不過打下件案咧就真係好似電影咁啦，揭露多咗嘢出嚟。其中一樣咧，就發覺原來呢、這個男主角啊，嗰、那個被告人咧，嗰兩個養女咧，實情係十五年前咧，係同另外一個女人收養嘅。咁而嗰個女人咧，真係又係樓梯跌落嚟喎。 又係真係唔喺度噶啦。 係啦，咁當時咧，德國嘅警方查完之後，就認為係意外啦。咁但係美國嘅控方睇翻咧，就認為當年唔係意外嚟嘅。系呢个咁嘅男人咧，就系、是、啊食过翻寻味， 即系已经用同样嘅方法杀过人噶啦。 系啦，于是辩方嘅拗啦，喂，就算当年系谋杀，你都唔可以攞出嚟去应用噶，做证据噶咁。咁于是大家就搞到咧，又飞去德国啦。仲要咧就开棺咧，系检视当年嘅尸体，甚至乎检视翻其他嘅证据。 咁啊打打下咧，由控方嘅血迹专家又俾辩方发现咧，咦？点解啲警察喺现场影嘅相片咧，啊，同一个地点影出嚟两张相，又唔同嘅情况出现？ 哎呀！ 啊，咁所以就打到尾啦。咁为免过度剧透咧，啊，只能够即系介绍大家睇咧，系真系好有趣味，因为好多时呢类咁嘅纪录片咧，即系唔好话啲。行外人啦、行內人都覺得有啲沉悶，咁時候訪問翻嗰啲退咗休嘅嚇唔同嘅警官啊咁嘅樣，冇咁即係精彩噶嘛。當然如果有興趣欣賞咧，呢套都唔係太長嘅劇集咧，之後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劇中嘅人物嘅、因為佢哋係真人真事嚟嘅。 係咯，咁而家嗰啲人實質係去咗邊咧？ 係啦，譬如咧，你喺個劇中咧就睇到佢哋。檢控方咧有三位噶嘛，咁、咧就有兩男一女嘅，咁嗰、那個女嘅檢察官都幾突出嘅，佢哋都輪流咧係有參與盤問證人啊呢啲嘢，咁就原來咧睇翻資料咧就係、是、嗰位女嘅檢察官咧 Miss Black 啊，真係唔係黑人嚟嘅，白人嚟嘅，不過咧就後來咧就因為佢哋嘅制度咧檢察總長咧。就需要競選嘅喎，咁啊，由於後來有競選咧，佢個老細就換咗、新老細咧就炒咗佢魷魚，咁佢自己第二、第三年想競選咧又唔得，咁啊做法官就做唔到，最後鬱鬱而終啦咁樣啊，咁都有啲唏噓嘅，咁就其他啲人物咧，就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啊睇睇。嗱呢出電影咧，佢就係嗰啲重點咧，就係包括喺法庭上面咧有啲爭拗，可能咧普羅大眾都會覺得有啲興趣。咁亦都咧好多時就係見到話啊呢啲科學鑑證專家咧，佢講咗就係噶嘛。係 啊。 咁、你辯方咧或者任何一方咧，你都好難質疑佢噶嘛。但係咧原來可以有好多蛛絲馬跡咧，係睇到佢個啊可能有啲唔穩當嘅地方。的而且確咧係事後咧。亦都俾人發覺咧，呢宗案件嗰個血跡專家咧、原來之前有好多案件咧係不清不楚，結果咧就被呢個當局就解雇添。咁但係問題對於件本身呢位小說家的案件有冇咩幫忙咧？未必有好大嘅幫忙，因為都事情都過咗去。咁所以你話啊，就算係佢哋嘅地方啊，嗰啲所謂刑事司法咧係相對完善啦、中間都仲有好多咧係可以有空間改善嘅，咁、所以大家喺睇電影嘅時候咧，亦都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啊，點樣可以協助翻香港嗰、那個、制度啊嚇，冇、可能話之前嗰五廿年係咁樣，之後唔改噶嘛，任何時間都有進步嘅空間嘅。 啱啊，咁好啦，今次早講住咁多先，唔該曬啊，撞咪。 唔該，芭比。 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陷。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重要错开的惊叹。 7:23嘅时间，一首嘅歌啊，嚟自 J 风啊，冯允谦嘅 New Day。咁啊，寻日娱乐圈自由啊，访问咗佢啦。如果大家要听翻嘅，咁啊，上翻晨光啊，我哋点击嗰度咧，咁啊，节目重温就可以听翻啦吓。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钟哥、小白，你哋好啊！ 几快你又喺广播道口嗰度翻翻嚟？ 系啊，好彩冇摄亲啊，冇吹亲，咁啊，大家 系你仲着短袖衫啊？你 系好犀利，谂住感受下风力啊嘛，确系冻嘅咁样。咁啊，如果翻学嘅朋友仔咧，就记得着多件衫啊，因为咧学校啲冷气咧，因为中央调控噶嘛，咁啊，所以咧都比较凉少少。 你讲起翻学嘅同学仔咧，即系以我自己翻学嘅经验为例咧，永远都系跟唔到个天气嘅，因为我哋譬如话，如果要加件冷衫。咁即係话你係由夏天校服未夠时间转去冬天校服， 未有嗰件校褛， 中间即係佢限定你譬如边月边日呢就要转冬转季啦，咁样 好似玩具咁限定。 咁但係呢好多时候就未夠日子转季，佢就唔会俾你立面换㗎嘛。咁点样呢？咁就加件冷衫囉，颜色就随意，可能有啲学校係蓝色，有啲係灰色咁样。好啦，永远都係跟唔到个天气，即係当你好冻嘅时候呢，佢又未夠时间换冬季校服，夹硬做住件冷衫，咁啊都系顶唔到噶嘛。 而家咧转咗好多啦，而家佢点转法咧？佢哋嗰啲有校褛啦，而都有件咧风褛，件风褛唔错噶，我见好多 校 嗱第一型啦，第二就系佢有内胆啊，即系你热嘅时候你可以我唔加个内胆，你冻嘅时候你加翻个内胆，嗰啲绒毛喺入边嘅。 好啦，咁就而家咁样啦。但系调翻转头，当夏冬季转翻夏季嘅时候咧，咁佢又限到日期噶嘛，又未到日期转夏季。跟住咧又熱啦，咁你又着住正話阿白元浩講嗰啲又有內膽啲衫，就熱到成個人濕曬，永遠都跟唔到。 係啊，咁啊唔知大家跟唔跟到呢一樣嘢嚇，好關學生歌詞啊。嗱，話説咧，即係竟然有一個全球嘅叫做槍手網站，咩叫槍手咧？就係、是、代做功課嘅平台，咁啊公開咗客户嘅資料，成為咗熱話。原來咧發現咧呢個代做功課嘅產業鏈咧係全球性嘅，亦都咧好誇張。咁嗱，當然啦，戴定頭盔先啦。咁啊，功課梗係自己做啦，係咪先？咁啊，唔應該俾人哋做嘅咁樣。咁但係咧，揾翻條產業鏈個源頭咧，原來咧啊，好多平台都標榜自己啊嘅導師係擁有碩士啊，同埋咧以上甚或乎一啲博士幫你做大學論文，當中包括咧波士頓大學啦，同埋史丹福大學嘅教授或者碩士生。或者博士生去幫你做功課喎，咁樣 我都可以入到呢個門檻喎。 係喎，原來你都係碩士生同埋博士生喎。 點解冇人揾我？ 你主修嘅係邊一科咧？就 第一個表演藝術啦。 係啊， 啊又好 表演藝術好難啊。 好難 嗱，我想揾你做功課，你好難教我做功課啊，總哥。 但我仲有一個藝術行政啊嘛。 係啦，藝術行政好啊。 但係而家藝術行政又好似冇乜得撈啊，冇乜前景咁樣。 如果齋行政可以嘅， 齋行政會好啲。 如果齋藝術亦都得嘅。但藝術行政 加埋又冇得咯啦！哎呀，大正話歐講呢個產業鏈咧，你唔係而家先知係嘛？ 哎呀，我以為咧舊時嗰啲都係啲大學生幫忙翻另一啲大學生，即係畢咗業嘅大學生幫忙翻啲未畢業嘅大學生，即係啲師兄啊咁啊賺下啲師弟師妹錢。但係估唔到依家係跨國企業嚟嘅，即係你喺香港一份功課。你 send 咗去邊度做啊？喺 LA 幫你做咯，做完之後點啊？喺 LA send 翻過嚟俾你咯， 幾方便咁樣。 成件事咧，跨國企業咁樣喎，真係。 但係好啦，咁以前咧讀緊大學嘅時候，都會即係某種程度上咧，必定會有啲人喺私底下講話啊，做唔做一次啊？即係必定有呢啲噶嘛。我自己好簡單嘅啫，我必定係唔會嘅，唔要自己做咯。因為其實有幾難咧，係咪先？你想做嘅時候，你自然會想做噶嘛。咁如果你唔想做，你想呃張 shirt 嘅話，咁你逼你都冇用啦。 多唔多嘅咧？喺大學入面 點會少啊？ 點會少？我以為即係好似去咗澳門嘅話玩兩手啊！喂，點啊？咁夠錢啊？使唔使借啲俾你？即係嗰種誘惑嚟嘅，其實喺大學入面 但 係咧，即 係好老實講啊，千祈唔好信呢啲啊！點解咧？譬如話，你想，我想要張畢業證書嘅啫，你幫我做功課啦。好啦， 鐘哥你幫我啦，我好想喺藝術行政上面有一番成就。 好啦，咁你私底下揾我，即係可能你唔知我係邊個，咁你通過呢啲網站揾咗我啦，跟住我接咗個 order， 呢個同學仔想藝術行政啊嘛，好啦， 四眼仔幫下佢啦。 好啦，咁我諗住幫你做啦。同一時間，咁小白原來又想喺呢個 看不到曙光的藝術行政上面 又有番事業， 有番事業的，跟住他又通過呢些網站找我啦， 好像找 agent 咁樣 啦。跟住我咪有兩份咯， 係啊， 你兩個是嚟自不同大學的嘛， 係啊， 咁我就諗住橫掂都是啦，不如我寫完阿 O 嗰份，將你嗰份改少少。咪俾阿白元浩 咯，少少字眼執咗佢。 嗱，咁就搞掂啦。咁即係話咧，我做一樣嘢，但係我收兩次錢、 哦。 你又阿歐又唔知，白元浩又唔知。 係啦， 好啦，咁誰不知而家所有嘅呢啲論文咧，你做完交完功課之後係會擺翻上網噶嘛？ 係啊。 咁跟住一對大一對嘅情況底下，就全世界都知點解白元浩嗰份同阿歐嗰份。九成相似嘅，最后咪两个都会 disqualify 咧。系啊，所以呢个真系唔好啊， 千祈唔好啊。 但系咧呢、這个有趣嘅地方，我要 send 咗去 LA 嗰度，喺 LA 都有互联网， 都有互联网。 可能喺 LA 再 send 去亚塞拜疆， 除非嗰度冇嘅啫。唔系，如果唔系就全世界都睇到。 系，同埋而家好多 engine 咧，系可以帮你自己网上面 check 咗噶啦。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大选下星期投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前往特拉华州提早投票。他承诺若果胜选，首要致力打击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推出加强或补充奥巴马医保的法案。但他承认在面对疫情大流行之下，没魔法令病毒消失，需要根据科学方式作出决定。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先后到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争取支持。他批评拜登的封城做法反而造成更多人死亡，呼吁更多州份重开。特朗普又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次总统大选他所面对的对手不只是拜登，还有不断攻击他的价值观的左翼传媒，批评传媒和大型科技公司对拜登被指涉及贪污的指控视而不见。法国新增超过36000宗新型肺炎确诊，新增244人死亡。总统马克龙宣布再次实施全国封锁，当地星期五起生效，直至12月1日。当局要求酒吧、餐厅等关闭，禁止民众来往不同地区。民众除了购买必需品和药物之外，尽量留在屋企，并会普及在屋企工作的安排。神根地区以外的其他边境维持关闭，但大部分学校将维持开放，大学改为网上授课。当局亦都允许探访护老院和举办葬礼。马克龙表示，全国所有地区的疫情都处于警戒水平，病毒传播的速度比预期快，政府需要保护经济。他期望措施可以令单日新增个案回落至平均每日5000宗的水平。政府会在15日内重新檢視成效，若果是疫情有改善，可以允許商店重開。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亞澤維多提前離任，世貿預計會在下個月選出新任總幹事。路透社報導，現時總幹事人選的競爭只是剩下最後兩人，尼日利亞的前財政部長奧孔喬伊维亚拉已经在160多个成员国之中获得超过100名成员国代表支持，大为领先南韩的余明熙。报道表示，世贸组织已经提议由奥孔乔伊维亚拉出任下届的总干事。世贸向成员国了解投票意向，美国表明不会提名奥孔乔伊维亚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和下星期初天气干燥，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一宗关于港铁嘅消息啦。由于荃湾线旺角站去太子站之间嘅路轨咧发现有裂纹啦，咁啊为咗审慎起见咧，列车经过该路段咧系需要减慢车速嘅。现时咧列车服务略为受阻，中环站去荃湾站嘅整体车程咧系会增加大约三至五分钟嘅。中环站去荃湾站嘅整体车程咧系会增加大约三至五分钟。咁记得咧，乘搭港铁站嘅乘客啊嘅朋友咧，记得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啦。咁啊，关于交通意外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嘅，龙尾排队蝴蝶谷道。另外啦，沙头角公路咧马尾下段跟住流水响咧，同样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啊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沙头角公路马尾下段啦，跟住流水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啊现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翻嚟九龙咧，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第二三线有爆水管啊，暂时一带车多嘅。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咧第二三线有爆水管。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油泥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去到井栏树；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去到德望学校。另外啦，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咧，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富泰村一段车多。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十月三十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二台通识60秒。当你机构嘅身份被利用进行仿冒诈骗攻击嘅时候，你知唔知有啲咩应对方法呢？首先要向你嘅用户发出警告，你可以通过新闻公布、网站又或者电邮向用户同埋有关方面发出有关欺诈嘅警报，然后要向警方同埋相关组织、监管机构，例如香港金融管理局报告相关嘅可疑网站。你亦都需要向潜在受骗用户提供意见，例如建议佢哋立即更改密码。之后你应该向机构员工、网站管理员又或者服务供应商发出警报，加强保安措施，提防任何可疑活动，例如可疑的浮扫描活动、异常高的通讯流量，又或者连线至互联网的可疑伺服器。另外，政府搞紧一个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比赛，大家可以设计一组可以用在即时通讯软件的贴图，以传达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流动装置的相关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8啊！早晨咁多位， 名都唔叫啊，系嘛？名都唔叫，早晨天田啦，早晨钟哥啦。 自从咧呢个零礼拜咧，阿崔杰同有两样嘢，你就开始一讲嘅时候咧，佢就会即系嗱一嗱啊， 踢歌啦， 踢歌啦。究竟你系今日系咩年代嘅 DJ 啦？另一样咧就系究竟讲唔讲早晨咧，好似好多人惊咁样。 系唔系？其实我觉得咁样嘅讲法都好啊。早晨咁多位，咁咪可以悭翻咯。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哋系边个。 再簡短啲係點樣講啊？個神字都唔講嘅， 早啊， 早 啊， 係 OK， 係啊。 嗱，揾到個套路啦，聽日用翻呢一個，沿用呢個冇問題，可以講翻人名，講個早字。 因為我今日 quota 已經用盡咗， 只可以 用一次。用一次就係翻嚟開麥第一下啦。 好嘢，好嘢。 好，咁啊，期待聽日。喂，今日咧，我想同阿鐘哥同埋阿 O 咧講下一啲家居嘅陷阱啊。因為咧，見到有單新聞咧，就喺台灣嘅，咁就話有個30多歲嘅男人咧，幾年前之後就買咗間新屋。 幾廿年前？ 幾年前。 幾年前。 係啦，咁咧就。啱啱搬咗入去，咁搬入去嘅时候咧，就有啲刺鼻嘅味道啦，咁但系又冇话啲咩特别嘅味啊，总之好似吉吉地咁样，咁我佢不以为然啦，点知住住下咧就发现全身都水肿，出现咧呢个蛋白尿，即系去厕所嘅时候啊，屙蛋白尿， 咁恐怖嘅，点解晨早流流好似讲紧啲？ 喂，但系呢个 你使唔使唞下先？ 其实好贴身嘅， 好贴身 嘅，系啊。原来只不过咧，系后来咧就证实佢应该系因为佢嗰间新屋就用咗一啲唔系咁好嘅建材啊，咁咧就不停咧释放一啲甲醛，因为其实甲醛咧就无色无味嘅，只系头先所讲嘅少少刺鼻嘅感觉。咁可能嗰个即系屋主就觉得，喂，买咗间新屋要装修好，梗系快快脆入去住啦。 即系佢间直头嗰栋楼都系新嘅系嘛？应该即系唔系话旧楼翻新之后买。即系全栋楼都系新楼。 咁佢冇讲得咁仔细，咁只不过咧，佢有讲佢里面用到一啲家私咧，或者佢里面嘅装修，应该里面嘅装修 或者 嗰 啲油漆啦，有阵时睇嗰啲 呢个就话啦。以前早年咧讲紧，应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90年代啊80年代前嘅咁上下，所有嘅油咧系冇呢个规管噶嘛，所以嗰时经常都讲话，你油油屋企如果你批档完之后油油咧，你要小心啲。咁跟住咧，当年曾经有过一啲咧。广告嘅招来系用乜嘢呢？就 系 话我哋嘅油漆系冇甲醛嘅， 系 好安全的，即系用呢一样嘢做招来噶嘛。而家当然唔使啦，因为肯定唔可以有啊嘛。 系冇错。嗱，咁啊，头先讲嗰个事主其实点解会发生呢啲即系身体嘅状况咧？原来佢患上咗呢个局部性肾丝球硬化症。 咁啊，讲多次咧。 局部性肾丝球硬化症， 等阵我打个电话先， 系 俾下 李生系嘛？ 究竟呢个系咩症状嚟？ 请问系肾有事啊，定还系 个球有事？ 球有事， 但系佢系局部、啊，局部又唔系全部、啊， 局部先至好彩系啦。嗱，佢咧人体肾脏原来有一个咧，有一啲肾丝球。就是屬於呢個腎功能最主要的一個部分嚟嘅，就幫佢哋咧去過濾一啲代謝嘅廢物嘅。咁腎絲球本來咧就係一個柔軟嘅組織啦，咁如果硬咗咧，咁佢翻唔到轉頭啊。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幾嚴重嘅一件事。 咁樣好腰好腎好男人 啊， 係啊， 腎搞唔掂咧，所以呢個男人都真係好痛苦，係咪啊？ 最緊要淨話出奇同講嗰句啊嘛，翻唔到轉頭先緊要啊嘛，即係冇得跟 住，翻唔到轉頭，軟唔翻啊咁樣。 咁咪即係食咗一啲過期嘅藥，翻唔到轉頭， 咁慘。 好啦，我哋 硬咗， 係啦。 咁佢又醫唔醫治得到咧？我想問，或者搬間屋得唔得咧？買咗層樓佢得唔得咧？ 或者揾個師傅上去睇下得唔得咧？ 嗱，咁首先咧就梗係要睇下佢間屋仲係咪有嗰啲甲醛釋放啦。咁啊發現咧佢屋內咧仲有一啲揮發性嘅化合物超標喎。超标4倍，而甲醛咧嗰一类嘅化合物咧就超标咗3倍。 不过某种程度上咧，呢啲甲醛咧系会经过一段时间嘅挥发之后咧，慢慢就会冇咗噶嘛。 但系嗰段时间都几长吓，要10年、啊，完全挥发晒。 10年？ 系啊，佢可以慢慢，因为佢系慢性释放嘅。咁你但系日日你住喺嗰度就日日吸啊嘛。佢话最长咧，其实可以放出嚟10年嘅持续释放。 咁但系点解成栋楼入面咧，即系唔会得呢、這个？男士 唔会呢个单位，应该全部 單位都有啦， 全部單位都有，同埋唔係就係呢個住客有問題㗎。點解依家淨係得呢一個住客有問題嘅、 就係、是、因為係佢自己搞嘅裝修、哦、因為佢話咧，諗翻起搬入去住嘅時候咧，啊記得嗰、那個即係裝修師傅就有講到嗰啲木材咧，啊原來唔係咁好嘅，點點點嘅。咁原來咧喺甲醛即係邊啲地方釋放？頭先鐘哥講咗啦，啲油漆會啦，咁喺啲甲板即係做家私啊、鞋櫃啊等等嗰啲咧都會有啦。譬如你譬如你中意黐牆紙或者鋪地氈，咁嗰啲膠水又會有啦，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幾多地方會有嘅、不過我覺得即係近呢幾年啦，好多人都有留意呢件事，或者即係報道多咗，都幾多呢啲嘅 case 發生咧。咁、都好多人會留意，即係一般入新屋嘅時候，譬如你會買一啲所謂可以吸到甲醛嘅植物，即係嗰啲苦味蘭啊，或者蘆薈啊等等， 淨化空氣啦、啊， 淨化空氣。 嗰棵植物會唔會早啲？ 唔會㗎， 冇命㗎， 好 專係吸呢啲㗎。 係啊，我見有啲好臭嘅公廁都有苦味蘭，個廁所依然係臭，但係啲嗰個苦味蘭依然咧茂盛咁樣生長。 咁但係都係臭啊！个厕所 系啊，佢净化空气嘅粒子啫，冇话净化空气啊嘛， 即系冇话净化个味道，只系净化啲空气咁样。 系啦， 系啊，咁但系其实话个功效又唔算话真系好大嘅。 系咩？ 系我 原来系咁噶。 我哋讲紧边样啊？嗰啲植物 咩难？ 植物啦， 系咩？ 咁点解仲要种咧？ 咪好过冇咯。 哦， 系啊。 网上啲人讲到功效好大噶。 哦，如果系咁样，我成日听好多堪舆学家讲啦，不如我哋种啲水种植物啦，因为成日都话啦，你屋企风水唔好啊，种盆水种植物啦就好啊。 我听阿苏师傅啊，三成群都系叫你喺直播室门口摆水种植物。 系咯，我知唔知点解倒泻水咪好麻烦咯？但系一定要水种植物噶。 系。 泥种唔得噶。 两样嘢嚟嘅，系啊。因为一个水一个泥嘛， 加埋佢水泥咯， 水泥 水泥 成泥啊，系啊，又系另一样嘢。唔系因为咧，佢系真系有帮助。但系你话成间屋咁大或者咁多，即系可以释放到十年，咁你系咪真系要有好大量嘅呢啲植物咧？咁 以前咧就成日都话如果间屋啱啱油完，系、经常要打开窗门，打开门，唔好净系打开窗门，因为打开窗门都喺你间屋里边好少嘅空气流动啊嘛。 系 你开埋道门咧。最好就叫埋對面屋都開埋添，咁咧就可以扯下風啊，咁就可以通風得好啲啊嘛。 係啊，所以成日都話買咩向南樓啊嘛，向南樓通風通得好。 咁但係咁樣喎，你嗱調翻轉頭咪係唔健康，係唔有益嘅。但你有冇留意新裝修間屋嗰陣味咧？係令到你一種即係飄飄然嘅感覺， 好似好舒服，好新速速咁樣。 就係啦，因為新樓啊嘛，你會覺得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咁样新速速嘅一层楼啊嘛。 系啊，我都有一个新速速嘅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啊，就系、接获呢个港铁公司嘅通知咧，由于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嘅路轨发现有裂纹啊，咁为谨慎起见啦，审慎起见咧，列车经过该路段嘅时候就需要减慢车速，咁列车服务就略为受阻啦。中环站往荃湾站嘅整体车程会增加大约三至到五分钟，咁啊，请乘客咧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 即系都行到， 慢 啲啫，咁啊，听住 headphone 听晨光第一线啦。 想有个新居，还需亲手清理扫灰水，颜色只得雪白亦有趣，随便多添数十样玩具。如果真可拥有这新居，唯恐单身一个更空虚。如果家中角落没爱侣，如此落力布置又为谁？常期望有个个人布景看星碎，曾多么向往这小宇宙，让我随时甜睡，不怕宇宙太小欠一对。有了天正没有爱情，新的餐台可以伴着睡。进你新居，随便饰演太阁废纸堆，才知缤纷美梦在这里。 台可日夜与你亦伴随，常期望有各个人报应看星碎，曾多么向往这小宇宙，让我随时甜睡，却怕宇宙太小欠一句，有了恬静没有爱情落醉分给谁。 听日梁咏琪的新居，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好，望一望阿钟哥，又望一望阿崔杰同隻眼先，好明亮啊！崔杰同嗰隻 只系戴埋 大眼仔咁样， 好望到。系咯，点解要戴大眼仔咧？ 博士话： 哦，因为咧，我如果冇呢个黑黑地嘅颜色咧、啊，其实我个眼珠好浅色啊，系、啊，咁就变咗好似好冇精神咁 啊。 系啊，同埋有啲嘢咧，真系翻唔到转头噶嘛，你知道 嗎？即系望见自己只眼珠大咗咁多，唔可以接受自己细眼珠啊， 睇惯。 你不会干的咩？你咁早就已经戴上去， 诶，我又冇喎，可能呢啲都系习惯嚟。 可能系嘅，系啊。 即系知唔知？如果戴呢啲叫做大眼仔嘅隐形眼镜咧、嗯，其实都系一种骗案嚟噶。 哦、 你呃緊人喎，知唔知道？ 咁唔係嘅，除咗落嚟都唔樣衰嘅，只不過我自己睇慣咗啫、 啊。即係你用到去樣衰呢個 level， 我冇嘢同你講。 你話騙案咁嚴重喎、 啊？你又試下唔帶翻嚟睇下，我同譬如鐘哥睇唔睇得慣啊嘛？ 我睇唔慣，可能認唔到佢。邊位啊，小姐？ 好似 把聲 咁 啊， 定係認得把聲？ 淨認得把聲。咁我又望下鐘哥，譬如睇遠嘅、睇近嘅嘢，又使唔使蒙眼？應該唔使啦。 而家要啊， 而家要啊， 有老花啦，散光。光啦，近视、远视咩都齐啦，而家 系啊， 系啊， 可以同时拥有咁多嘢嘅咩？ 可以啊嘛， 咩一次有晒又得，冇晒亦得嗰啲咁样啊！真系年纪大咗唔到你唔认老啊嘛！ 哦， 做咩事系咁望住我哋咧？ 因为咧，即系庆幸我自己暂时咧都系散光同埋近视，咁、但系咧， 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所以咧我就有掂住嚿木啊，而家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就望一望呢个时候，喂，外国有啲新嘅发明啦，未上市噶吓，咁啊呢一个概念，咁话声称已经系研发成功，咁系咩嚟嘅咧？眼药水，噔噔噔噔咁样。呢、這個眼藥水做咩呢？佢係一個有效時間，去到俾大家嘅視力恢復正常。例如，如果我嗰日咧係需要有工作嘅，或者我有啲活動嘅，咁、我就拎住呢一支嘅眼藥水，就滴一滴隻眼，然之後佢就可以幫我視力咧正恢復翻正常嘅視力12小時。咁、佢就話到啦，呢一類型嘅發明咧，咁佢滴完之後咧，每隻眼滴一滴啦。跟住咧就可以恢復翻12小時之後咧，佢就會慢慢去翻你原本嗰個狀態。 嗰、那個原理係乜嘢咧？點解滴一滴會好12個鐘咁奇怪咧？ 嗱，藥性嘅原理啦，呢個就係、藥性，因為佢唔係可以改變你眼睛嘅結構嘛，係、啦。咁但係佢就話到嗱，12小時之後咧，佢就可以回復翻呢一個你本身嗰個水平。即係如果你係有遠視嘅、有近視嘅、有散光嘅，咁啊就亦都可以咧就變翻原本嗰、那個。咁但係佢哋初頭咧就希望咧就做呢一人，佢話到2年啦。兩年之後有機會咧，喺歐洲嗰度咧就先出現嘅。佢、特別咧就係針對啲乜嘢咧？就係話到啦，隨住年齡成長之後啦，老化嘅器官啊、可以令到佢有段嘅時間回復翻嗰個嘅青春， 即係回春啊！冇隻眼回春咁 樣。恢復翻12小時嘅回春藥水。 但係咪完全好似正常視力咁先？係咯。 報道就一定會話係正常啦。咁譬如每一個人嗰個嘅大家都知道啦，嗰、那個視力可能我可能散光500嘅， 系 咁隔篱嗰个可能散光佢得200嘅， 系 咁佢系咪又用同一支，定系又要有唔同嘅配方，定还是又要去经佢哋药厂再检验又出啊咁样 咧？呢啲唔卖得噶，真系唔卖得嘛？即系好简单，如果你话两公婆相处得耐咗，有翻咁上下岁月一齐啦，咁个老婆咧必定系快啲夜晚收起晒所有呢啲咁嘅眼药水啊嘛，跟个老公翻嚟滴一滴之后望自己望得清楚啊，哇啊你边位啊入嚟嗰啲咁样咧，收起晒佢先，唔俾佢睇啊嘛。 唔系，调翻转有啲卖得喎。 点解咧？ 因为调翻转唔系卖俾老夫老妻咯， 后生 就卖俾啲后生。 我睇清楚， 系啦，睇清楚你。 系你有冇呃我先？ 或者夜晚嘅时候咧，好多咪话夜晚睇唔清楚啊，出去饮嘢啊，或者去食饭嘅时候啲灯光好昏暗嘅，滴一滴。 嗯， 系啦，即刻走唔出嚟。 佢原本谂住系唔觉意饮咗隔篱嗰杯噶嘛，饮嚟饮去都系饮自己嗰杯啦。 不过成日都有人讲咧，话如果两个人相处，有一啲人就系咁样嘅，永远未见过自己太太嘅真面目噶嘛。咁就有啲女士们咧就好厉害嘅，咁喺个老公瞓之前。 佢一定唔會瞓覺，咁即係繼續化妝啦。要喺個老公起身之前，佢要醒咗，仲要化埋妝，咁佢就永遠都冇見過你嘅真面目。 哦、但係佢老公唔會扎醒嘅， 我唔會扎醒，冇 嘅。一世都由瞓覺到起身， 或者佢瞓覺時候即刻敷個 mask， 即刻敷個 mask 遮咗。 我細個真係遇過鐘哥所講嘅嗰一 type 嘅人。讲声先，唔系我太太啊，因为我细个遇过啊嘛，就系嗰啲 auntie 级嗰啲咧，我有阵时朝头早起身，即系我去朋友仔屋企嗰度过夜瞓觉啦，玩啊， 无端端点解你咁细个人喺屋企瞓咧？ 打机啊嘛，打机打天光啊嘛，系、哦、咪？好啦，跟住咧去到朝头早嘅时候，咁啊啱啱打完机啦，就见到佢嘅妈妈就已经一早咧就出咗嚟啦， 咁梳洗好晒， 未梳洗嘅，个老公未起身，关键就喺呢度，老公未起身，于是乎咧。我是不認得他的、我是有問過朋友就剛才那個 auntie 是誰來的、佢然後佢講咗句，咪我阿媽咯， 我即係 係有啲 odd 嘅， 即係個仔就會見過阿媽嘅真面目， 係啦。但係咧，我就見到嗰、那個auntie， 因為佢諗住可能我細個咧就唔係好理啦，佢就入去洗手間嗰度咧，就佢梳洗塊面嘅時候就冇話特別掩到門好實嘅，佢係真係對住塊鏡咧去整佢自己個妝容咧，係真係差唔多超過半小時，然後出嚟咧係半若兩人。 嗰、那個妝容係我嚟化嘅，唔係我嚟整嘅。你講整就整容啦，化化妝。 所以你明明我心入邊。嗰、那個感覺嘅，佢唔係化，佢係整。 佢同整冇分別。 冇錯。 如果照阿白耀正話講嗰個咧，咁希望啊，即係唔好發生啊。如果有一日阿媽走失咗咧，跟住阿爸同阿仔即刻會報警啦。然之後去同個警方去形容嘅時候咧、形容咗兩個人出嚟嘅，即係阿爸見過同阿仔見過兩個人嚟嘅，咁警方就會混亂啦。究竟揾边个咧？你唔见咗一个人，唔见咗两个人咧？ 但佢必须要咧，系将两个嘅容貌亦都讲出嚟。因为如果佢真系走失咗嘅时候咧，可能唔觉意又洗咗面啊，又食，即系原本 A 样变咗做 B 样 样咁样，又唔得咁样。 系啊，呢、這个都麻烦。咁但系你问我敢唔敢试咧？其实我就问问地嘅。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我个极限已经系大 con 噶啦，即系我近视深啊嘛，散光又深，我极限已经系大 con 噶啦。如果你话如果你话一定要将自己嗰一样去矫视嘅话咧， 系 我如果我要矫视，我激光。 但我谂到一个几好嘅用途，就系因为咧，我亲身经历嚟嘅，我有个亲戚咧，女士啦，咁佢结婚，咁佢好深近视嘅，咁结婚嘅时候你着婚纱啊，化晒妆，咁梗系会戴 con 啦，但系佢成世人都未戴过 con 嘅， 咁就唔舒服啦。 系啦，咁佢就去眼镜公司嗰度配啦，但系整咗好多次，即系去咗好多次，即系第一次唔得，咁啊算啦，可能好攰啊，嗰日只眼又再第二次去都唔得，到最后咧，佢真系喺结婚嗰日咧系戴住副眼镜，仲要系好厚嘅眼镜，咁、可能女士就会觉得冇 咁 靓 啊， 冇咁靓咯， 系啊。但系如果佢嗰个女士平时都有戴眼镜咧，即系。 有 但是反而如果一个平时戴开眼镜的人到好像白元浩那样戴开眼镜突然之间他不戴呢 你会觉得好 怪仲不惯、但 是 如果没有戴开眼镜的人戴了副眼镜你觉得没什么、但你戴惯了你除了人认不到你的嘛那吊返转头就是崔杰同讲那个新娘那样如果佢平時戴開眼鏡，仲要係好厚嗰啲，突然之間結婚嗰日冇戴， 可能好靚喎。平時就係隱藏咗喺個厚鏡片， 我覺得大家認唔到佢喎。 但呢個係你好樂觀嘅諗法啫。 咪同埋加上佢一定有化妝噶嘛。 係，咁如果另一個諗法就係、哇，好彩你平時戴咗眼鏡啫喎，原來你咁樣嘅。 曙光。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对行道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新清水湾道去平石，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落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钟哥啊， 咁咩事啊？ 即系呢个时间咧，我哋成日都会讲下啲财经新闻啊，问下啲专家意见啊，分析咁样噶嘛。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好熟嘅，但系一睇到啲新闻咧，见到啲数字咧，就已经好躁狂。 咁你唔系你系明灯嚟噶嘛？你躁狂唔紧要，咁我哋轻松啊嘛。 系嘛？ 你话俾我听，你买咗啲乜嘢，或者你将会买咩？我唔买就啱。 嗱，一间咧我会问啊，而家我就冇啦。即系之前就卖咗啦，已经。但系咧我卖咗之后咧，就发现佢叭叭声咁样升啊。一间咧都要问下我哋嘅嘉宾啊，到底港交所啊嚟紧系咪真系即系越去越有咧？ 嗱，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样嘅。你作为一个小股民咧，咁你就 系、 是、你唔买咧，佢就升。但你一買咗咧，佢會跌嘅、哦，永遠都係咁樣嘅。你冇可能摸到嗰、那個嗰、那個底線喺邊度。 應該問一下我哋嘅嘉賓，到底有冇原因嘅咧？ 晨光財經第一線。 有原因都冇用啊！ 點解咧？ 避不了啊！好似隔晚美股咁啊，道指咧收報26,519啦，跌咗943點啊！ 即係講句咩？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啊！咁啊，睇翻港股 ADR 咧都要跟住跌啊，跌476點。睇嚟今日港股都冇乜運行，但係點樣吹吉避兇啊？我哋即刻請嚟我哋嘅嘉賓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早晨，三位。 早晨， 大家好。 咩情况啊？而家 系美股点解跌得咁多？咁啊，讲嚟听下先，唔该晒。 好嗱，先讲美股先。上个星期咧，其实我都有讲过几样嘢嘅。第一，我就话咧，大家咧都要留意，即系随住呢一个美国总统大选嘅日子越嚟越逼近咧，咁啊真系啦，双方都会掉出啲震撼弹啊、黑材料啊，去攻击对方咧，呢一个都肯定会出现。咁当然啦，即系都叫做言犹在耳咧。呢段时间咧就不斷被攻擊嘅呢兩位即係候選人，咁當然啦，阿拜登被攻擊嘅次數咧就多好多，係啦，呢啲嘅攻擊又攻擊佢個仔啊，即係細仔啊，甚至乎已經過身嘅大仔啊，攻擊佢啊，即係哇，成家都有份㗎啦，差唔多。咁當然其實最後個結論都係究竟呢一啲嘅所謂嘅即係黑材料咧嚇，會唔會係即係令到佢本來一路哇一路領先住嘅，跟住最後可能會輸。因為大家都會記得記憶猶新，雖然都已經好多年前就係希拉里選嘅時候咧，即係所謂個 popular vote 就係即係呢一個 選票呢佢其實仲多過特朗普，但係佢最後輸咗，因為美國係根據呢個選舉人制度，亦都係睇下即係究竟個別嘅呢一啲嘅即係選舉人票呢攞得多唔多，因為一攞就成個州就攞曬落嚟㗎啦。咁好啦，喺而家呢一刻呢，即係美股出現一個動盪呢，咁我覺得係我預期之內嘅。我記得都有分享過俾大家聽，我自己都除咗減持美股呢，亦都將我好多啲MPF 都全部轉走曬，唔係美股啦。咁當然我唔係摸到個高位，好似阿鍾哥講，冇人會估到個高位嘅，因為高位永遠係幾時先見到呢？係跌返去先知。 冇錯冇錯， 會喺個高位嗰度知道㗎。咁所以呢，即係永遠都係流行曲過佢啦，即係高峰的快感散係有失陷咁啦。咁不過咁我又唔係話會即係講到個市好會好差，因為始終呢區內香港呢第一升就冇我哋份嘅，升一直都你諗下两万五，我上个礼拜讲话有阻力喎、其实呢我望住佢係呀好近喎、即係近在咫尺喎，同埋收市。咁但係就係破唔到咪就係破唔到囉。咁即係呢啲就好巧妙技术嘅阻力就係阻力啦。咁啊亦都叫做被我不幸嚴重啦，咁所以你話今日會唔會跌好多呢？好似歐頭咁講呢，我諗都係跌嗰四五百點嘅啫，唔會話跌到道指嘅幅度嘅。 咁指數係咁樣跌啦，不過好多朋友都好醒㗎啦，咁隻螞蟻救一救啦，啲錢抽返出嚟係抽螞蟻，咁所以呢即係其實就你話好傷痛啊，未至於嘅，亦都有機會避過一劫啦，因為你舊錢啊走咗去抽新股嘛。 雪咗另外一邊啫。 係啦，雪藏住，咁他日隻螞蟻出生嘅時候可能亦都係呢即係叫做股市升之日都未定。 嗱，唔好講住蟻住講只貓先啦，嗱咁啊 ，Dicky 啊，咁啊最近呢個淘老天貓嗰度咧，咁就有啲新嘅搞作啊嘛，咁佢就話即係就嚟11/11啊嘛，11/11咧，又係呢個正值 購物日， 購物日咧，呢個好得人驚，我都而家都唔明點解係都要嗰日買嘢嘅嚇。好啦，咁但係咧佢而家搞咗個新搞作，就係話佢哋喺香港呢度揾一個廣東話嘅，即係叫做網上。促销直播、 香港直播咁、旧时都冇嘅，讲广东话咁样啦，咁令到成个香港即係嗰个销售都有机会创下新高咁样。 咁但係呢一样带唔带动到相关嘅一啲股票有机会上升呢、 即係阿里巴巴啦。 係啦。 嗱、阿里巴巴都係我好耐以嚟嘅推介，无论係接受访问啦、专栏啦、拍片啦，都係讲佢。咁、当然讲佢有好多个理由嘅。咁過去都講過嗰啲咧，就表過不提啦。但係頭先鍾哥講過係新嘢嚟嘅，就話唔好講佢名，但係就係嗰個淘乜嘢電視台咧，就係要直播一啲可能係一啲促銷嘅貨品啊咁，講廣東話喎，同埋咧好可能係即係馬拉松式喎，好似嗰啲籌款活動咁。咁嗱，講真聽落去咧，你話吸唔吸引咧？站在於我嘅角度嚟講一般，但係我好肯定站在好多人嘅角度嚟講咧。可能佢口都話，扯有乜咁特別啫，不嬲都有噶啦呢啲嘢，不過唔係佢哋做咁解啫。咁但可能咧，都會話，望下都冇所謂嘅。咁跟住睇下睇下咧，可能就會又中咗噶啦。中咗咩咧？就係中正下懷啦，即係佢啊，即係嗰個賣嗰、那個，可能又會睇到，咦，又真係幾抵喎，即係唔出奇嘅。我會覺得到而家呢一刻咧，其實所謂嘅即係直銷咧，通過視頻或者甚至乎直播嘅方式咧，已經係一個。極大嘅趨勢嚟嘅，只不過係問邊個做同埋佢賣啲咩俾你嘅啫。咁所以我覺得，既然佢哋貨咁多嘅時候咧，咁如果佢真係可以，譬如話揾到一啲人，甚至乎揾到一啲貨品係適合某一個市場嘅，譬如話好肯定啦，香港咁你好難 sell 我一啲喺內地用嘅服務噶嘛，係咪？一定係香港用嘅服務。咁當然產品可以咧，可以寄過嚟。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睇得到佢哋嗰個增長空間仲喺度咯。雖然個個都話。哇！四條一由光棍節講到購物日，咁其實年年都咁高速增長，我又唔信真係永遠都咁樣增長落去啊！咁但係到今年，我仍然睇好佢哋購物日嗰個銷售情況，好簡單，因為我太耐啦，即係好似佢旗下嗰個外賣品牌咁，即係餓了窩啊！因為即係大家足不出户咁多時間抗疫疲勞，咁即係錢係使少咗，咁既然即係。借啲耳揾個藉口揾啲嘢買下咁氹下自己，咁同埋內地嘅疫情始終都係相對受控咧，咁呢個都肯定係會有機會出現，所以我都會覺得佢哋今年四條一咧，即係嗰個購物日嗰個嘅銷售咧，應該都可以又係再創新高，不特止咧，都仲要係講緊係20%嗰只 咁 樣嘅增長咯， 係啊， 絕對會有機會， 20%， 係啊，好誇張，本身已經好高噶啦，再 高 啲， 係啊，不過即係調翻轉頭，我問一問 Dicky， 我唔係話問 Dicky。我应唔应该去买呢啲相关股份啊？我应唔应该去做呢啲全直销嘅嗰啲 N 卡啊？使唔使做呢啲？ 嗱，钟哥，如果你真系做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咁有生意嘅，即系非常之咁。 咁大嘅生意嚟嘅，分分鐘搞到上市嘅，你真係值得諗下嘅。 係啊，你諗下，你好多朋友都係做直播，跟住想已經 人威海外， 你睇 咁都真係有一位朋友係我公司幫佢上咗市，已經上咗添。 係啊，咁你譬如睇內地葉璇咁樣係咪啊？ 大家努力啊，真係 六千萬一集啊！ 遲啲做咗玩具 KOL 啦。 係啊，嗱，應該咯，呢個就算係係啊，加油你得嘅，再講啦，你繼續做成安泰線，再做嗰度。 做嗰度 得唔得啊？ 系相得益彰，系咁我想问下， 冇问题噶，系毫无抵触噶，系啦。 问下 Dicky 啊，即系头先提到嘅一个港交所咧。我見佢話受惠呢個大型新股嘅螞蟻集團嘅招股上市咧，咁啊，尋日就升到去377.6啦。咁啊，仲話咧今日有報道話中線上望400蚊，又有好多嘅中長線利好因素啊。咁到底你係咪又係咁睇咧？係 點睇咧？ 我之前其實即係有陣時目標價啲都係望住佢而家幾多就加翻10% 咁嘅啫。 加10%。 仲有另外一招咧，就係點咧？就係齊頭數啦，即係譬如話。大家都變專家啦！而家幾錢啊？37 ，OK， 咁下一個目標就400蚊啦。即其實順口噏嘅啫，真心講啦。不過咁有冇可能咧？我又覺得而家呢一秒鐘咧，我又覺得嗰個位係一個幾大阻力嚟嘅，因為對上一次其實歷史新高係397.8。咁喺而家呢刻。其實反映了很多呢個利好因素，包括你話喂好多啲中概股回歸，全部在美國上市嗰啲中國企業翻曬嚟啦，已經很多隻㗎啦，唔係淨係阿里啊、京東啊、網易㗎，已經仲有其他㗎啦。咁啊，再亦都陸續排緊隊，都仲係陸續有嚟。咁當然對於港交所嚟講，一定係多咗生意啦。咁呢個肯定係正面啦。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係面對住區內其他交易所競爭嘅，譬如上海。亦都有呢個科創板，咁啊，亦都有好多啲大嘅企業。咁當然今次螞蟻集團就都冇厚此薄皮，咁啊 A 股又上 ，H 股又上，兩邊都有上，咁即係都係幾正面。但係講真，我又覺得反映咗嘅，因為大家都預期咗會發生嘅嘢咧，就唔會成為咗利好股票市場嘅因素，只會有一啲我哋仲未知道。嘅利好消息咧，先可以刺激佢嘅股價咯。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呢一刻咧，就未必可以去到呢個位置，甚至乎嚟緊呢個月都未必得。咁但係再長遠啲咧，我都覺得有機會嘅。 係齊頭都夠贏㗎啦！你睇只騰訊係咪先？ 贏喎，齊頭夠曬贏喎。 係啊，齊頭都夠贏啊！喂 ，Dicky 啊，最後講埋呢一個啊，嗱，近排都係業績期啦，咁啊，今日出業績有青啤啊、百威啊，即係比亞迪電子啊、比亞迪啦，咁啊，喂，四隻焦點股份都喺曬度啦，有冇得咧？今日朝頭早即前做啲部署咧，因為估計咧就炒股唔炒市，個市應該係冧落去，但係個別股份份業績可能就好亮丽，特别系琴日只比亚迪啦，又不断咁样爆上去，好似腾讯咁样，点玩法啊 ？Dicky 吓， 嗱啲车股咧，净系得只比亚迪系继续升嘅，当然因为电动车嘅因素啦，咁亦都加埋业绩嘅憧憬啦。你讲比亚迪电子亦都即系讲紧智能手机概念啦。咁嗱，无论如何点都好，头先阿 O 就讲咗三个板块嘅，即系有啤酒啦，有手机啦，同埋亦都有电动车嘅。咁讲真都系内地民众不可或缺嘅一样嘢，睇下佢帮衬边个咁解嘅啫。咁我會覺得就業績咧就如果你話啤酒咁一定跌㗎啦，問題係跌幾多？咁啊，可能亦都會睇好嚟緊第四季會復甦，所以我覺得佢哋啲股價咧，青啤好啊，潤啤好啊，就未必話會有個太大下跌空間。咁比亞迪我覺得係勁嘅，即係唔好講多一句講曬，淨係股神揸咗咁多年已經勁啦。咁所以咧，即係 Warren Buffett 咁啊。佢又未沽係咪先？咁大家唔使咁心急啫，你咪睇住股神幾時走咯。你諗下，當年股神沽只中石油，沽完之後升過，但係之後係由高位跌咗，都唔知幾多啦，跌得八九成。咁你睇住跟住佢揾食啦。所以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呢四隻股份，假如今日真係有機會跟個市係比較明顯啲低開的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四隻相對地都係有少少直博率嘅，咁但係都係嗰句，當外圍開始真係進入一個所謂中期調整嘅時候咧，咁我哋港股亦都可以即係可能有個多少少嘅跌幅，但係未必話真係跌足咁多，係啦，咁啊，但係你話比亞迪咧，即係車嗰只咧，我就覺得都而家現價咧都反映咗好多樂觀預期，短線就直博空間唔係太大。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主任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 ，thank you。 好，唔該曬 Dicky， 拜拜。好啦，呢、這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一讲一则嘅交通消息，由于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嘅路轨呢发现有裂纹啦，中环站往荃湾站嘅整体车程会增加大约3至5分钟嘅，请乘客预留充裕嘅乘车时间啦。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咁我哋通常咧睇完个市之后咧，就会讲下啲优惠嘅。咁啊，今日你见到几份报章咧都有提到呢一个着数优惠嘅，就讲到连锁超市集团为 X 咧就公布声称啊，有一个总值超过1.2亿港元嘅点点心意回馈社会嘅计划啊。咁系点做法咧？就系向社会有需要嘅人士咧派发200万张嘅现金券同埋餐券。 我有需要，点样可以攞到？ 但是它是跟70间慈善机构伙伴合作的，那么找一些有需要人士去到派发这些的现金券和餐券，预计大概会有25万人受惠的。那么它这100万张的现金券和100万张的餐券，那每人可以拿到多少是怎样派发的呢？那么加起来就总值近8000万港元的。那么这间超级市场呢就以小冊子的形式去到派发现金券和餐券，每一本的小冊子呢就包括有4张50元的现金券和4张价值28元的餐券，总值即一本就有312元、啊那個、现金券你就可以去回它的超级市场那里去 用啦。 用啦，好了，餐 券不要去错了另一间超级市场那里用、啊、 他之前派了嘛，另一间 之前没派，那个是抽奖、 抽奖 、究竟抽奖好一点还是派这些 coupon、小冊子好啲咧，你哋覺得？ 正話 O 講講咗啊嘛，喂，個個都話自己有需要噶啦。 係 啊，我都有需要，50元喎，係咯，好開心啊！正所謂50元，好開心啊嘛，係嘛？ 係，咁但係咧都要經翻慈善機構嗰度去幫手派發嘅。咁啊，嗰個飲食券即係個餐券咧，就係喺大部分嘅一間便利店嗰度咧，就可以換取一個餐盒嘅，係啦，就有呢一個嘅回饋社會計劃咯。 咁當然啦，你話慈善機構咧，你要問翻嗰間慈善機構幾時開始派啦。咁你会见到嗰间慈善机构或者其中一间慈善机构会有突然间哇咁多阿公阿婆喺门口排队嘅，咁就系嗰一派噶啦，亦都系咁样派的， 就系咁样派啊。 系啦，嗱、哦、呢个真系可唔可以进步一下？我有时都喺度谂， 进步咗都系咁样派。 好 OK，、明白。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神光帝好，移形换影之后咧，直播室就有小白喺度啦。 系啊，哎喺度坐翻先，慢啊啲动作。喂，即系咧想问一下咧，嗱，而家就快8:30钟啦，好多学生都已经翻咗学啦， 翻咗啦， 翻咗啦，系啦， 喺课室噶啦， 系时候同啲爸爸妈妈倾下呢一样嘢。原来而家咧，即系作为香港咧，嗱咁先进嘅城市啦，一直都系话我哋要两文三语啦嘛，系咪先？原来而家好多嘅学校咧，佢哋都有自知。去到做咩咧？就係俾佢哋嘅學生咧學多一兩種嘅語言，其中咧最熱門嘅咧就係韓文同埋日文呢兩種語言。 我以為係法文，即係啲歐洲嘅語言添。 係，唔係？但係小朋友好中意嗰啲即係 K-pop 啊，或者睇日劇啊，係啦。 而家冇我嗰個年代咁厲害啦。 而家好迷嗰啲韓劇啊，真係。 係啊， 歌古旋風。 而家即係唔係講笑？以前咧，我哋會幾受東南亞嘅即係其他地方影響，譬如最早期日本啦，咁佢之後就韓風啦，咁而家。即是一互联网的世界嘛，我不是只是看亚洲地区的东西，我是全世界的东西都看到的。所以譬如说不要说美国欧洲很多片你都有机会看到的时候，就应该可能如果那些人想学会不会想学、啊、浪漫小说学法文、德文或者意大利文唱下歌 我最近都有看过一些、有关法国方面的法国劇集、有些是丹麦那些其实都挺好看的。虽然我完全听不明白，那就追字幕咯， 字幕 但是那些劇情你又發覺冇咁好似平時睇開嗰啲咁單一啊！ 同埋係啊，佢哋啲題材係比較特別啲嘅， 可能對佢哋嚟講啲題材就正常，因為佢哋睇慣就嗰一類嘅題材嘛。好啦，咁而家呢一個咧就話有學校咧就不斷去到加錢啊，去到做一啲新嘅設施，例如就係招聘一啲識日語嘅導師啊，識韓文嘅導師咧。佢哋話到咧，希望喺佢哋嘅學生咧。當他們考完這個 DSE 之後、選擇可以多一點，即是除了是想、本地銜接啦或者是用中文和英文授課的地區之外呢， 希望他们可以多多两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譬如日本和韩国， 嗯、 他们可以凭着他们已经有一个有一个 cert， 因为有一个证明他们是有一定的语文水平之后呢，可以去当地那里就留学，从而提高了他们呢、就是、去海外升学的能力。 所以、嗯、千万不要想多了先。第一样东西呢、啊、我哋大家都系细细个开始学英文啦，幼稚唔系幼稚添啊， 幼稚都有 翻学已经开始学英文啦。而家好啦，学咗几十年英文，老实讲啦，你哋去到廿零岁嘅时候，识唔识得讲英文咧？识唔识用英文同人好流利沟通啊？ 系好明显，就算去到讲英文嘅地方咧，系有分别嘅，根本系两样嘢嚟嘅。 即系你学咗唔等于你可以灵活运用啊嘛，但系学好过唔学， 系 啦，学系好过唔学嘅， 即系点都叫做。希望是叫做爛船有三分釘啦，最起碼就是你去到一個地方，你譬如睇嘅，你會識得睇啦。你望住個餐牌，你唔會完全唔知道佢發生緊啲乜嘢事。即係最基本嘅，我覺得喺叫做上堂嘅時候咧，大家係可以學到，然後去到嗰度咧就睇下你會唔會對嗰方面有多啲興趣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叫做上學嘅學生們咧。嚟緊就可能會辛苦啲，因為有幾間學校開始做呢啲措施咧、 嗯， 就好容易變成一窩蜂。 佢學都係學一樣啫嘛，即係佢學多一種語言啫嘛，佢唔係學幾種啊嘛。 學多一種都好 heavy 嘅。咁啊，即係比如語文學校嘅咯，真係翻學咩啊？學中文、英文、國語，學埋法文、德文、俄文咁樣啊，即係樣樣都學曬，咪包冇撞板咯。 辛苦、 啊。 喂、嗯，但我覺得有用喎、啊，真係尤其是可能而家出到嚟做嘢嘅時候咧、啊，好似鐘哥咁講，喂，你學咗咁耐英文，你即係講得流流利啊。嗯順暢啊，咁樣可能有時候真係要講嘅時候咧，你會有啲怯啊，係、啦，即係唔代表你唔識嘅，但係你冇個信心或者你唔係喺嗰個語境度工作啊，比較少用嘅時候，你真係會生疏啊嘛。咁、我覺得即係小朋友如果同埋咧，我有試過即係人大咗之後咧，先嚟接觸一種新嘅語言咧， 太遲啦。 我覺得真係比起讀書嘅時候難好多嘅， 一定係越細學嘅越好嘅。 係啊，所以我都幾，我覺得呢個計劃都唔錯。咁睇下你有冇興趣咯，即係如果你有興趣嘅，你又中意嗰一個地方嘅文化，我覺得就會 pick up 得快。 我哋嘅語言學習區咧，七歲之前最發達啊嘛，即係過咗七歲之後你學咧已經係遲噶啦、所以如果你細細個你要擁佢學咩咧，你早啲啊，即係七歲前，即係話即係讀小學之前咯， 係啊， 要俾佢即係接觸曬所有你想佢學嘅語文。 唔怪之我讀日文得咁鬼辛苦啦， 喂，同埋而家嗰個環境好咧，就係、是、有好多輔助嘅嘢嘛，即係譬如你話上網有好多唔同嘅氣體，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學嘅時候，可能你真係好多睇教科書，死記硬背翻去咧，即係老師派啲 notes 俾你，咁但係而家。當你有了興趣的時候，你看戲又好，看劇又好，聽歌又好，即係好多嘢去輔助你，令到你的興趣提升咗嘛。 最緊要嗰句啊，你哋有冇問嗰啲小朋友，佢哋想唔想學呢？小朋友想唔想学先？ 净系想打机啫， 系咯。但如果打机咧，佢就可能要学， 系 全部日文嚟嘅，我要学啊， 即系学 yes 同埋 no 系嘢咁样， 起码都要知呢两个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的路轨发现有裂纹，列车经过有关路段需要减慢车速。中环站往荃湾站的整体车程会增加大约三至五分钟。港铁话正在抢修，现时荃湾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美国司法部起诉八人，指控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参与中国的猎狐行动，在中方官员的指示之下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返国接受审讯。司法部表示，八名被告包括七名中国人和一名协助他们的美国私家侦探。美国执法当局在当地星期三早上分別在新澤西州、紐約和加州拘捕五人，另外有三人在逃，相信已經返回中國，當中六人同時面對串謀跨州及跨國跟蹤，將面臨最高五年刑期。司法部官員表示，中國的獵狐行動中部分對象是觸犯刑事罪行的通緝犯，但很多情況之下被逮捕的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意見人士和批評者。

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挤塞，车龙排翻去浸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车多，龙尾喺北角山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大水坑港铁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忍者小灵精。日本漫画界有两位嘅藤子不二雄，一位叫做藤子 F 不二雄，最著名嘅作品当然就系《叮当》《哆啦 A 梦》啦。另外，藤子不二雄 A 嘅首本名作就系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忍者小灵精》啦。两个故事结构其实亦都好相似嘅。同样男主角都是一位四眼仔，在学校读书不叻，而这位的少年亦都是遇到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大雄就遇到哆啦 A 梦，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阿健仔呢，就遇到来自伊河忍者村的忍者小灵精啦。这套动画在80年代初期在香港播放，亦都令到很多的小朋友开始对忍者产生好奇和兴趣。在那个年代，当你走过一些书报摊、玩具铺或者文具铺，门口总是会挂住一两把的忍者刀卖的。当年你又有没有因为忍者小灵精而玩忍者刀呢？你会喜欢做伊河的忍者还是甲河的忍者？ 一去到讲忍者嘅卡通片呢，又係一个年纪嘅分野，一个年代嘅分别。即係我哋呢就会諗起忍者小灵精啦。咁啊崔杰彤呢就会諗起咩呀？ 忍者乱太郎啊。 两样嘢点解你会捞乱呢？ 其实个故事系咪差唔多㗎？ 都有忍者。 都系有两派忍者咁样啊。即系唔同嘅忍术。 唔同嘅个玩法都唔同嘅。咁譬如忍者乱太郎呢，直头系讲佢哋喺一间忍者学校里边发生嘅故事㗎嘛。咁而忍者小灵精呢，就系一个已经即系成为忍者嘅角色。 忍者。 佢去到一啲现实世界里边 嘅家庭裏邊生活嘅故事啊嘛， 即係一個冇哆啦 A 夢或者冇叮當嘅故事，嗯、就取而代之就係一個忍者小靈精啦、 嗯。 同樣都係，誒、哎、又係一個藍色主角嘅系列， 又係啦，係 啊。 嗱咁啊，裏邊有好多嘢都一樣嘅，譬如話叮當喺個法寶袋裏邊攞好多法寶出嚟咁樣，咁、嗯、但係忍者小靈精咁佢又係會攞好多嘅法寶出嚟嘅。咁、哦、譬如話 佢隱術啊嘛， 隱術啊嘛，譬如話佢點樣喺水上邊行咧，咁、嗯、佢就會整兩個好大用嗰啲草同埋竹扎成嘅好大嘅圆圈，黐一只脚板嗰度，跟住就好似轻功水上漂咁样喺海上喺水上边行啦。咁另外有一个咧就系潜水嘅时候，你点样可以闭气？ 啊，有条竹咁样噶嘛？ 竹管咁样，即系潜咗落去用嗰、那个用嗰条竹管我嚟吸气啦。呢啲真系当时咧传说忍者会用嘅一啲工具嚟噶嘛？ 我要问翻日本通先啊。咁、嗯、啊，日本通啊，小白咧都有讲到话，因为呢一个卡通里边就有两个派系嘅忍者噶嘛，就系分别伊贺同甲贺啦。 嗯， 跟住好似话咧，伊贺而家已经冇咗啦。 嗯 即系事实系冇咗 啊！忍者以前咧就一种工作啦，或者 武 工种啦，系啦特务啦，但系而家已经变成一种表演嘅行业啦，而家变成 系我见到同埋系旅游添啊， 旅游啦， 系因为有得俾你体验做忍者噶嘛。 好啦，而家讲翻到卡通片， 嗯， 里边有几多个角色你系记得啊？嗱，好多人都会记得啊，我记得小灵精啦，当然系。 嗯 咁除此之外，另外有一個咧無端端爆咗出嚟，喺80年代嘅時候咧，個個都話啊，你係乜乜乜 獅子狗， 未係住獅子狗第三個彈出嚟嘅， 金麥基 就係、是、啦，哦、即係阿小靈精嘅對頭人咧就叫金麥基，呢、這個名廣東譯音真係一絕啊！因為麥基其實就喺我哋嗰個年代睇粵語長片嘅時候，佢係一個反派嘅代名詞，即真係我哋嘅前輩麥基啊嘛。咁但係咧，佢將佢變做金麥基之後咧，就覺得。即刻所有嘅印象翻曬嚟嘅，哦呢、這個一定係壞人，但係好搞笑，咁、就變咗咧，好形象化咗呢個角色。哇！呢個譯名真係譯得好。 不過嗰個年代嗰啲動畫人物咧改嘅名咧都係好中國名化嘅，或、好本地化，譬如大智慧 落地咗噶嘛，係啊。 係啊，咁可能嗰陣時對於啲小朋友嚟講咧，你記一啲中國人嘅名字係相對係咪真係容易記？ 易好多，而家就唔同曬，而家真係用翻佢原本嗰個日文發音改咗做一個拼音版。就會爭少少嘅。咁除咗金麥基之外，正話阿崔傑同講嗰個 獅子狗， 獅子狗最中意食乜嘢？ 食獅子狗咯。 獅子丸啊！ 哦，獅子唔係 獅子狗卷啊， 獅子狗卷 啊，即係竹輪啦，係打邊爐嗰啲啦。 自從嗰陣時播咗之後啊，打邊爐就多咗一個選擇啦，就係要食嗰個竹輪啊嘛。 哇，係啊，我細個好恨㗎，有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想食嗰個竹輪啦，因為喺卡通見過，但我媽去街市買餸唔會買㗎嘛。跟住另外咧就有一個咧，白色嗰啲好似爆炸樣，跟住中間有個紅色圈圈。 嗰啲、 即系小明精个面珠灯咧，佢咪有嗰个圈圈嘅，系啦，即系嗰一只嘅鱼蛋，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叫乜嘢啦。 咪日式鱼蛋咯，我叫 系啊。画外音有冇提示啊？ 冇啊， 冇提示。 好啦， 即系拉面上面嗰啲嘛。 咁啊，小灵精咧就嗰边就有一只嘅狮子狗啦。 嗯。 咁金麦基嗰边有只乜嘢啊？嗱，呢边系养狗，嗰边就要养只猫。嗰边有只叫俏皮猫，其实咧就异曲同工之妙啊！两边嗰只动物都系识讲人话啦，同埋都系搞笑嘅。咁两个咧都系喺个戏里边咧都有好即系好有影响力同好有地位嘅。咁大家睇完之后都会记得佢哋。 系我见其实都真系好受欢迎嘅， 好受欢迎 动画。咁所以我上网即系因为我唔系好识啦，或者我冇乜点样好深入睇过啦。但我见到日本好多地方咧都有，譬如一啲寺庙啊，里面又有佢哋一啲嘅公仔啊。咁甚至譬如有啲火車嘅車身啊，又會有即係特別有啲 special 係呢一套動畫嘅卡通印咗上去啊，即係都幾多呢啲嘅展覽㗎喎。 同埋呢套卡通片咧，影響咗一代人，影響咗一代嘅打工仔嘅工作態度嘅。 即係要忍啊，係嘛？ 係啦，唔係因為 唔係要忍啊，定係忍忍埋自己先，隱藏先。 兩樣都係啦，同埋一個口訣嘅。咁還記得咧，忍者小靈精佢喺度即係叫做行動嘅時候咧，佢經常會講。一句说话，其实一句说话是将一 个单字， 一个单字， 佢成日 都咁样，忍， 佢系跑紧嘅时候定唔知咩嘅时候会讲， 跳紧都会讲，忍，呢个咧就影响咗我哋一代打工仔噶嘛，有啲咩事咧，我哋就要忍。忍完之后就冇嘢咯。 喂，忍完之后咪你睇我唔到， 你睇 我唔到咁咯。 啊，系啊，你讲起你睇我唔到咧，我就记得系忍者小灵精嗰阵时咧，其中一招咧就系攞块布出嚟咧，跟住喺个墙侧边嗰度遮住自己， 隐身术啊嘛， 跟住就系忍到身，即系佢系好。 將嗰啲我哋細個未接觸過忍者噶嘛，唔知道佢哋啲咩嘅技能噶嘛，就將嗰啲嘢好好形象化、好卡通化，咁啊深入民心啦。 好啦，呢個係唔使錢送嘅題目啦，即係忍。好啦，50万題目。咁金麦基走紧嘅时候，佢又讲乜嘢 啊？金啊！ 金麦基走紧嘅时候， 你咪有睇嘅咩？梁学熙， 我唔记得啦。 忍者少年即系讲忍。 佢会唔会讲闪？ 唔系嘅，金麦基讲嘅就系奇。就系咁样，咁 结合翻人物性格系嘛？ 就系做咗咁多年啦。 啊，咁喺嗰個年代咧，同埋呢一個其實我開頭咧就成日將佢同哆啦 A 夢撈亂嘅，咁因為個主角個樣又好似， 差唔多啦， 係啊，咁跟住裏邊咧嗰啲組合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又係佢身邊嗰啲 friend 啊，總係有個靚女啦，咁跟住嗰個靚女就係阿健仔好中意佢，係 啊， 但係又我唔記得阿健仔有冇裝佢沖涼啦， 啊唔記得啦，呢個太多集數啦， 但係因為阿大雄成日裝到阿靜兒沖涼咁唔小心。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又当然有个类似伴虎嘅物体啦，即系总系会有呢啲嘅角色出现。 同埋嗰个主角必定系帮呢一个另一个主角解决问题啊嘛，叮当就帮阿大雄解决问题，咁而家阿健仔嘅问题就阿小灵精帮佢解决，永远都系用呢个套路。 但系小灵精咧有样嘢唔同，就是、越帮越忙嘅，有阵时就因为嗰、那个而家我哋会叫嘅文化差异，因为佢系一个来自忍者村啲古代人嚟噶嘛，所以讲嘢都好古代，咩都系啊在下乜乜乜， 在下乜乜乜，在下乜乜咁样。 系啦，嗰阵时我细个唔明啊，在下咩？咩嚟嘅咧？咁样系直至我睇《包青天》，我就知道原来在下系咁解嘅。 要去到《包青天》， 所以好简单地啊！咁阵间我哋而家会即刻播呢只当时嘅主题曲啊！如果大家识唱嘅，不妨咧，无论你而家做紧啲乜嘢，咁当然你揸紧车就唔好啦。如果你喺公司嘅话咧，不妨一齐大声唱出呢一只主题曲啦！ 到十点，梁荣忠、崔杰彤、阿 O、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人越嚟越中意行山特別咧喺長假期嘅時候，大家都我哋都講過啦，即係大東山又好，大帽山又好，大美篤都好啦，全部 排隊上山， 係啦，排隊上山啦，咁啊都同大家提過就係、是，喂，香港嗰啲山路真係爛得好緊要啊！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啦，咁啊佢哋同漁護處咧，咁啊之前咧就合作咗咧做一個活動啊，咁啊叫做自己山徑自己修， 哇，好勁啊呢個名， 有漁護處幫手啊。 呢個活動嚇。咁、呼籲咧嗰啲叫做路過行山嘅人士，即係例如可能我哋三個白元浩啦、崔傑同埋馬歐咧去行山嘅時候咧，咁喺嗰個起點嘅位置咧，就會有一啲嘅義工咧就擺咗個 booth 喺度，擺咗個攤檔仔喺度。咁啊攤檔仔做咩嘅咧？咁啊就係寫住嗰個自己山敬自己收，然後咧佢哋就一代二代咁樣嗰啲咧。是石头嚟嘅， 系 嗰、那个袋咧，大概几大咧？唔系好大，我手掌伸直嘅时候再大多少少咁样。 咁几重先系嗰个重点、啊？嗱，里面系石头嚟噶嘛？ 入边系石头嚟嘅，嗱几重咧就见仁见智， 因人而异啦。 因为点解咧？ 可以拣噶， 可以拣噶、 哦。 有啲咧，譬如好行得嘅，哇， 即系好似你咁样啦。 未跛之前啦， 行得同负重系两件事嚟嘅，不过。 咁又係喎， 係啦，都差唔多嘅。好啦，咁例如我嘅話咧，我就會話喂，可唔可以俾袋大袋啲嘅？係啦，我孭到嘅，或者我拎到上山嘅。咁之前佢哋就喺一個山，喺荃灣沙田區嘅針山，唔、 哦、 知道大家有冇上？我同你上過， 係 啦，我哋兩個去過嘅。咁喺針山嗰度咧，其實條路都爛得幾犀利，咁啊，再條路又辛苦啦。如果你要啲義工咧，就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喺針山上山嘅時候，嗰段路咧。其实真的挺辛苦的。咁不如呢佢哋就话到啦、啊、可唔可以试下其实佢哋试行嘅啫。试下叫啲热心嘅行山人士不如叫佢哋每人试下又拎一袋仔。 嗯、 有啲呢就好新手嘅就拎大袋啲。真係大声讲你最重嗰袋你俾我咁样。有啲呢就可能譬如小朋友或者平时唔系好行惯山都想帮下手呢佢哋、都可能拎住个袋但入面得一两嚿细嘅石头咁样。好啦咁上到上山嘅时候呢咁无论男女老幼啦佢哋话到都有超过400名路过嘅市民呢喺较早嘅时间呢就真係帮手搬石头上山。佢哋嗰个比起佢哋预计呢其实反应热烈好多。因为大家嗰个善心就出嚟啊！即系我行山，我又唔想整烂座山，又唔想行到个山好残咁。 同埋，反正你都系行上去噶啦嘛，你都系举手之劳啫。虽然可能系辛苦咗啲嘅，咁、但系你自己本身都行上去，好过即系真系想做呢件事嘅人要来来回回不停。 我又唔明啊！啲石头攞咗上山之后点样 收服咧？ 系咯，喺 边个位置度摆低咧？ 上到上山之后，我自己本身当日就唔喺度啦，系咪？咁佢哋虽然都话喂，连小朋友都唔介意，即系世世代可以攞上山嘅。咁我哋上到山嘅时候。其实都会有不同的义工在驻守的因为义工他自己上山容易嘛但如果你叫他下下拎成摞石头上山就很辛苦了、所以去到特定的位置的时候都会有义工就在那里帮手去到告诉他们这个石头可能交给这位义工、然后又会由一些专业人士就放下低、或者市民想参与的时候、就可以帮手放低 我理解了即是我们上山的时候做那个义务工作就是将石头搬上山 咁啊， 即系提供原材料，跟住等啲专业嘅人士咧，先负责修桥补路咁样。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我攞咗啲石头上去，啊，系咪有得砌条路啊？咁样系啦， 砌路咧系一件好复杂嘅事 啊。 因为条路砌得唔靓嘅话咧，第一就容易令到条路更加烂啦。第二就系行山人士如果行一条唔靓嘅路，又容易受伤，同埋系啦，同埋踩到嗰啲叫做碎石嘅时候咧，啲石头就会越嚟越烂，咁变咗条路咧，可能因为拎咗啲。石头上去就更加残缺添，咁所以咧就都有啲专业嘅人士咧就喺山上边咧就帮下手嘅，咁话俾大家听到底嗰个山径咧系点样修复？喂，对于一个行山人士嚟讲咧，平时行山行得多，但系如果有份帮手修葺咧，我觉得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 贡献翻个山啊嘛。嗱，有啲嘢咧就要攞上山，就系好似头先小白咁样，义工团咧攞啲石头上山嗰度就修补道路啦。咁但系有啲嘢要喺个山嗰度攞就系自己。嘅垃圾自己 带走，冇 错。 同埋咧，寻日我咁啱我睇报纸咧，佢都有讲啊，垃圾自己带走，好多人都知啦。但系有啲山友咧，可能会即系带啲水果啊上去，即系补充体力。咁啊，礼手咧，你会见到佢哋就将啲 苹果定啊， 系啦，啲心啊，就摆喺嗰个郊外。咁系咪啱定系唔啱咧？咁因为有啲人就会话，哦，咁佢会好快自然分解， organic嘅， 系啦，有机嘅。 众说纷纭呢个真系，有好多人都有唔同嘅讲法。 我就直接话俾大家听，其实系错嘅， 系错嘅。寻 咪我都睇到報紙有提到呢一點啊？佢話其實都需要好多時間啊，去分解嘅呢啲物質。咁其實都係同埋你會影響，譬如有啲動物或者有啲飛鳥咁樣，咁見到有啲嘢食喺度，咁其實都影響咗成個生態嘅。 係啊，同埋即係會引起咗好多譬如馬騮啊、野豬去到一啲唔適當、平時唔係佢哋生活圈嘅地方。咁Kitty 講得啱啊，即係你影響咗成個生態，其實你就破壞緊呢個大自然，就唔好諗住，我俾個養分棵樹咁。 你攞翻屋企自己種。 好錯啊！嗰個心態 係啊，不過我覺得呢一個計劃幾好嘅，即係因為平時我去行山咧，就見到好多有心嘅人士，即係佢哋會帶一個好大嘅垃圾袋啦，帶曬手物啊，帶個鉗咧，就沿路一路慢慢行嘅時候，就一路都幫手清理垃圾。咁我經過嘅時候，我都會同佢哋講聲多謝你啊，或者加油啊咁樣。咁我嚟緊咧，諗住即係十一 加油啊，跟住自己再喺前面個垃圾桶嗰度再抌垃圾。 你諗住 join 人哋嗰啲？ 我諗住十一月一號即係嚟緊呢個 weekend 我去行。行山系啦，咁我都谂下可唔可以即系又系带一个，你休息一下先啦，就去 唔好搞咁多嘢字啊，小白。 唔系啦，你养精蓄锐，我就谂住带个垃圾袋去睇下可唔可以，又系好似跟佢哋咁样一路行咧，因为我都唔系行，唔系跑嗰啲嚟噶嘛，我都系慢慢行啫嘛。咁我沿路执下啲垃圾咯。 哦，系啊，有机会我哋可以直头，因为我都识好多朋友就系做呢一类型嘅工作噶，佢哋就系上山咧去到执垃圾噶，即系好多个团体，有机会我一齐跟佢哋上山做啲有意义嘅嘢。 系啊，喂，咁但系你头先讲嗰个一齐搬石头上山嗰个计划，有冇话嚟紧扩展到去咩山啊？ 有冇名噶？同埋呢个计划，话晒渔农署去发起。 嗰个名就系头先 公宜山 开头讲嗰个咯，自己山径自己收 系，自己山径自己收。系啊，大家可以上网揾呢一个啊。如果想帮下呢个山野之间咧，做一个生态平衡啦，咁样路系人行出嚟嘅，路亦都系人哋咧攞石头搬出嚟啊，咁样 可以 encore。我觉得呢个活动嗱，佢暂时。就冇話到嚟緊嗰個活動嘅詳情係有啲乜嘢特別嘅進展啊，或者定係會唔會有第二波嚟緊呢一個唔係疫情啊，係呢一個嘅山徑嘅慈善活動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呢一類型嘅活動，如果佢哋覺得係搞得好嘅，因為佢哋都話反應比佢哋想象之中好嘛，咁可以真係去到更加多唔同嘅山徑，例如千島湖咁樣。 哦，我就係諗住去千島湖，好多人啊，好多人 排隊打卡， 咁我褪一褪咯，如果好多人 條路又行到爛曬，即係多啲。市民去到幫手修復嘅話，咁就好啲啦。 咁睇下今日係咪行山嘅好天氣先啊？可能唔係啊，今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最高氣温咧大概26度啦。咁啊，25度嘅氣温啊嚇。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0月29日係一年嘅第302日，距離一年結束仲有63日。1991年10月2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争夺战，经过15盘比赛，中国女棋手谢军战胜3次蝉联世界冠军的前苏联棋手玛雅·齐布尔·达尼扎，成为新的世界冠军，亦是中国第一位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同时亦是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位欧洲以外的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谢军棋理清晰，思路敏捷，斗志顽强，是世界国际象棋历史最伟大的女棋手之一。10月29号出生的朋友，在工作上一定会展露出新的想法。他们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果，对自己家庭和朋友相当关怀体贴。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喜欢思考的性格会不会令到你在人生棋局上边容易获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专注黑白分明嘅国际象棋棋盘，会唔会令到你睇唔到世界上嘅灰色地带呢？ 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咁而家咧都系塞啦，龙尾同样都系排队玛加烈医院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东京街慢线坏车拖走咗，龙尾排队玛加烈医院。而鲤鱼门道去翻东水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对开嘅快线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龙尾排到德宝花园。鲤鱼门道去东水方向南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咧，清咗场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近住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风力楼慢线就仍然有坏车阻路嘅。咁而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风力楼慢线有。 有坏车，而家龙尾就排到星河名居。鲤鱼门到去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咧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呢就塞嘅，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呢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路面情况啊，喺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对行道一段就慢车，龙尾浸会桥面。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天主教坟场呢一段都系车多嘅，龙尾笔架山花园。最后喺新界咧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正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 投资 O to O。 9:07今日投资 O2O 咧，先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嘅表现啦。表现系点咧？差啦，道指咧收报26,519，跌943，并且创咗咧7月31号以来咧最低嘅收市纪录。咁啊，美国大型嘅科技股咧集体式下挫啊，苹果公司、Salesforce、微软公司咧都要跌啊超过4%啊。咁啊，表现最差嘅三只道指成分股就系头先讲嗰三只啦。面书啊 ，Facebook 咧。收市都要跌啊，跌 5.51% 啊，咁啊，睇嚟咧，美股都麻麻地，有机会咧令到港股都系更加差，再差啲系点啊？疫情严重咯，咁啊，欧美疫情咧正恶化吓，咁啊，英国咧宣布啊夜间呢个宵禁咧，市场更加传出咧，法国正考虑咧执行一个月嘅全国封锁措施，咁啊，美国方面啊，伊利诺州咧已经下令啊芝加哥关闭咧所有啊室内嘅用餐啊，咁样睇到咧确诊数字都如日推升，所以作为一位投资者，除了投资要谨慎，抗疫更加要小心。 由这么多位嘉宾的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早晨啊，欧 系早晨啊，崔杰彤 又嚟到我哋呢个失败奶嘅环节啦。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邀请到阿 Kiki 谭琪琪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佢之前做呢个炸鸡店嘅一啲经历啦。 系啦，咁啊，成日讲失败呢个两个字提得多都唔系咁好，话晒都系朝头早提得多唔系咁好。但系所以咧，今日就请阿谭琪琪讲下啲光明面，因为咧嗱，即系喺边度跌低咧，唔一定要喺嗰度起翻身嘅， 系可以喺第二度起翻身都得噶。 啊，估唔到。 佢一档咧开仓嘅生意。究竟谭琪琪开仓系开咩仓咧？同埋即系系家品仓啊，定还是系日用品仓啊，定还是系食品仓咧、啊？原来系零食嘢嚟嘅咁样。咁究竟系点嘅一回事？同埋点解会有一个咁嘅缘起嘅？又同个炸鸡店有冇啲经验，即系失败嘅经验可以掕到落嚟呢一个可以成为一个成功之母咁样咧吓？ 嗱，啱啱阿欧你讲话零食。嘅開倉我係絕對唔會做嘅，因為點解咧？食物係會過期嘅，咁、所以我做任何嘅生意咧，我諗我食咧我都要諗一諗，因為始終都做咗五年，見過鬼都怕嚇嘅，其實都所以我就今次係做家品廚具嘅開倉。咁點解無神神我會搞個開倉出嚟咧？其實好多人都好驚訝嘅，因為其實我搞啦，到公布咧，只不過係一個禮拜嘅事。其實同當年嘅炸雞店都好似，我都係會突然之間，我搞個生意啦咁樣啦。咁呢盤生意就係我有個阿姨細佬啦，即係都係我嘅好朋友嘅。咁佢就屋企就真係做呢啲出口去外國嘅一啲家品嘅生意。講緊佢哋嘅家品係好靚嘅，認真我見過所有我哋啲貨咧都係真係有 quality， 唔係。即係好劣質嘅製造嘅、 有咩依家即時開啲相俾崔潔彤睇、因為佢都係煮嘢食嘅，同埋佢有個喺晨光第一線嘅新環節叫咩名話？ 叫崔神廚房。 哇！ 哇！咁好啱你 咯，廚房梗係要添置一啲家品咧，而呢啲家品就係譚琪琪開倉嗰度可以添得到啦。咁、你哋兩個自己， 我哋自己 自己睇啦。 不過嗱，即係阿潔彤，我都想你講下啊，琪琪嘅開倉入邊嗰啲家品合唔合適你，同埋可以同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分享一下，喂，究竟佢嘅嘉宾系点？唔使佢自己好似一个即系带货人咁样，系咁 自 己。 自己讲自己， 我俾啲靓啲嘅相你先。 喂，啱啱我睇咗几张相啦。 你唔好泳衣嗰啲，唔好攞俾佢睇喎吓。 唔系泳衣，我都中意睇嘅。 O、okay, K， 好。 靓嘢我就睇噶啦。咁啊，头先咧，我见到好多咧，其实有碗碗碟碟就唔少得啦。不过佢个嘉宾嘅类型咧，都唔系净系留于话喺厨房用嘅，即系我见到譬如一啲台嘅毡啊，甚至有啲花樽啊，或者烟灰缸啊，一啲即系装洗手液嘅樽啊，都好林林種種，反而我係想知道，即係你點樣去令到啲人會覺得我嚟買嘢係要去開倉呢個地方，而唔係而家上網其實我撳個掣已經有得買啦，即係仲方便啦，係咪先？ 係啊， 即係你嗰個覺得嘅優勢會擺在邊度咧？ 優勢有兩個嘅，第一就係你上網有陣時你買翻嚟嘅嘢未必係你張圖見到嘅嘢嚟噶嘛，咁所以你實質嚟摸過、嚟睇過、嚟試用過咧，咁就即係更加有信心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開倉嘅價咧，係直情平過網上，所以係好多回頭客係即係佢哋一傳十十傳百咁樣咯。即係我哋網上面當然有做宣傳啦，但係我哋好驚訝嘅咧就係好多回頭客。 依家個場地喺邊度啊？咁琪琪， 而家係觀塘， 觀塘係工廈嗰度啦，應該係 好多開倉嘅地方。 係啊，但我反而好想知道就係頭先阿歐都有提到啦，之前你有同我哋分享過你開炸雞店啦，咁啊都得到一啲經驗嘅累積，就係話譬如同屋企人啊、朋友啊，最好都真系谂清楚先好夹粉啦。咁啊，仲有好多就话，譬如事前有冇谂清楚啲价钱啊，等等咁样，有冇将你啲经验摆翻喺今次呢一个生意上面，令到你觉得，咦系，即系做完上一次之后，我今次好似系顺利啲，或者中间冇咁棘咧？ 今次其实都有少少棘喺个拍档度嘅。 其实做生意真系最烦就系个拍档，一个人你又冇乜动力，或者你做唔切咁多嘢，但系你要揾一个同你好似。嘅人咧又真係好難啊嘛！ 我都同意。咁其實就今次可能就會好少少嘅，因為都真係有五年嘅經驗啦。咁但係今次即係拍檔呢啲嘢好難避免嘅，因為冇人可以係你肚入邊條蟲知道你想要點樣噶嘛。可能你講完之後，可能。可能佢公事繁忙，转个头就唔记得咗咁啊。可能我就要提多几次啊，咁样先至会完成咗件事啦。今次再特别啲咧，就系我因为之前嘅经验咧，所以我今次完全冇假手于人，我全部都系亲力亲为。下次搬货我都系我自己搬嘅，好多都开箱啊、搬货啊、执靓啲货啊、做埋 sales 啊。我之前嗰四日嘅中秋假期咧，我直情系。好似冇瞓過覺啦，我直情係我未試過腰酸骨痛到一個點，係連個按摩姐姐都話：哇，阿妹你做咩嚟啊？擔泥啊咁， 真係啊， 真 係 擔泥啊咁樣啦。咁但係今次就好少少，即係優點方面咧，就係識準備嘅嘢多啲，係啦，識點樣宣傳得再全面啲，或者點樣可以令到有回頭客可以。 以即係佢哋自己去宣傳咁樣咯。係係啊，呢個都係學到嘅嘢咯。 今次咧，希望你會成功啦。咁當然遲啲，如果你有啲咩喺做生意上面得到一啲得著啦，歡迎你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嘅。 好啊，嚟緊有好多嘢啊！ 好啊，嚟緊好多嘢。好， 我會去睇下你嗰啲廚具。 好啊，唔該曬琪琪， 唔該曬。 星光闪着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My only one， 听过有郑中基 My Only One， 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十八分啦。 啊，天气开始升翻少少，廿五度啊，室外气温咧70%啊，咁大家都会饮多啲水，同埋最紧要系咩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嘅，可能真的要添衣啦，开始啊。 系啦，喂，讲开咧，饮多啲水咧，我近年咧都喜欢饮嗰啲咧有气矿泉水啊。 点解咧？ 冇啊，想饮水，但又想有啲唔同啲嘅感觉。 啊，我调翻转，我有少少怕饮有气嘅水嘅。点 解？因为惊气。 系啊，即系我如果热嘅，咁最好系汽水啊，因为汽水啊嘛。咁但系如果饮普通嘅水，但要热咧，我觉得好似好辛苦。 我怕肥啊嘛，我原先系好中意饮汽水嘅，但系汽水呢个习惯都戒咗好多年啦，咁样。咁但系咧就饮多咗嗰啲有气矿泉水。不过咧呢个都系麻烦嘅，因为咧嗰啲有气矿泉水咧，一系咧就玻璃樽，搞到你全屋都系玻璃樽。咁你又要揾个地方去回收啦。一系咧你就买胶樽。咁我平时咧都唔系成日用胶樽嗰啲人嚟，尽量都可以少啲用啦。咁但系咧今日 好啊，揾到一個佳音啊，就係、是、咧原來呢個世界綠色組織啊，同埋其他嘅環團啦、環保團體咧，就做咗一個咧塑膠回收嘅計劃，咁啊同埋某個汽水品牌啦，咁啊喺唔同嘅社區嘅地方，你都會見到一部紅色黑色嘅機啦，咁樣。咁呢部紅色黑色嘅機咧，好似個人咁樣，你將啲膠樽咧懟落去啦，咁佢就會整啲 cons 出嚟啦。你儲得多 cons 咧，佢就可以俾你免費換咧。這個汽水品牌， 呢個系列精品，這個牌子出嘅一啲精品啊， 系咁樣咁嗱，佢入邊咧呢啲精品咧都好環保嘅喎。首先咧有環保袋啦，環保袋係最環保啊， 係啊， 係咪 環保餐具？ 你知你冇咁講啊，環保袋之前做過好多調查，環保袋其實係唔係好環保㗎？係 咩？點解啊，鍾哥？ 因為佢好難分解咯。 哦，原來咁樣。但環保袋佢個環保係嚟自唔係分解佢，係用佢而少啲用膠袋。 呢個就係問題啦。究竟你用環保袋，你係會？用幾多次啊？嗱，有啲人咧就，我用一次個款勾咗，跟住其實咧佢比膠袋更唔環保啊嘛。咁同埋之前有啲叫咗名牌出咗啲環保袋，就更拗頭嘅。 係啊 ，I'm not a plastic bag 即係嗰啲咁樣。 好耐啦，其實嗰都講緊三四年前。 但係嗰啲好啦，嗰啲 suppose 照計應該俾你可以用好多次啊嘛。跟住而家你買咗嗰啲環保袋嘅人就覺得呢個款係上一季嘅，佢上幾年添。 咁啱啊，仲我都真係喺街嗰度冇見到有人用 啦嘛。 好啦，咁啊環保袋唔 all right， 環保餐具又點睇？ 呢個有 木 做嗰啲， 係 佢連煎 pan 同埋咧筆湯嗰啲殼都有啊。 系啊，呢个 几 靓， 几靓， 几靓，几靓， 即系见到阿杰同呢个吹神厨房啊，两眼发光。等我攞啲胶樽 俾我自己去换啦。 我自己我换啦。 你押韵，吹神厨房两眼发光， 系啊，几好。咁啊，仲有其他嗰啲叫做环保嗰啲水樽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少啲用嗰啲玻璃樽又好，胶樽又好啦。咁我自己都系觉得系咁嘅，即系有呢啲咁嘅叫做小奖励咧，咁大家就会愿意对环保出一分力咯。 你所谓嘅环保，其实佢环保嗰个位喺边度咧？ 环保个位， 我买咗嗰啲饮品，饮完之后，将嗰啲唔用嘅樽又好罐又好俾翻佢，跟住佢又俾翻啲樽啊罐啊我，咁跟住我要攞嗰啲罐啊樽啊去环保，咁其实咪即系其实仲制造多咗嘢出嚟？ 此言差异啦，因为佢有环保袋噶嘛，跟住你又会讲翻，唔系个环保袋会勾咗啊嘛，咁好啦，环保环保餐具咧，环保。嗰啲咩啊，叫做鑊鏟啊，嗰啲廚房用具，嗱嗰個最好。所以我哋經過呢個字底精明眼睇過之後， 佢淨係俾大家換嗰個鏟啊、嗰個鑊啊、嗰個蓋咪得咯。 係因為唔會勾啊嘛。 因為唔會勾啊嘛。 係喎。咁我幫你打個電話同佢哋嗰方面講下。 但係佢首先要整一個咁大嘅箱洞喺度，嗰個箱都係唔環保㗎，因為佢呢一個嘅活動應該唔會係直到永遠㗎嘛。咁即係完咗之後， 三四個月㗎就好似話。 完咗之後又係嘥咗，咁即係又係唔環保。 可能下次可以砌翻出嚟咧，咁咪環保咯。 嗰永遠都係咁樣嘅，推動環保就係最唔環保嘅方法嚟嘅。咁我哋要 好睿智啊！ 好睿智啊！ 星期四。哲学冇计倾啊！睇下一阵 cut 神有冇呢个哲学冇计倾嘅环节出嚟啊！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 咁讲完环保咧，不如讲少少健康啦。因为咧，其实每年嘅十月咧，都系叫做粉红十月嘅。咁啊，就想即系大家注意一下咧，呢个香港癌症基金会联同各地嘅组织咧，唤醒大家关注同埋认识一下呢个乳房嘅健康。咁啊，大家可能咧系喺唔同嘅报章杂志啊，或者喺一啲地方咧，都会见到一啲粉红色嘅丝带咁啊，系。代表住呢一件事嘅，咁其實咧呢個乳癌咧係香港婦女一個好常見嘅癌症嚟嘅，亦都係列為呢個致命癌症嘅第三位啊。常見到點咧？佢話平均每十五位嘅香港婦女咧，就有一位喺一生裡面咧有機會患上呢一個嘅乳癌，而確診嘅人數咧每年都有上升嘅趨勢。咁所以咧定期自我檢查乳房啦，就可以及早發現去到醫治，咁啊可以大大提升咧嗰个治愈嘅机会。咁我喺呢个报道里面咧，亦都见到咧，佢有几类嘅食物咧系有助预防乳癌嘅。咁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一类咧就系十字花科蔬菜，即系例如野菜花啦、西兰花啊、红萝卜啊、白萝卜啊呢一啲啊，就里面咧蕴含呢个 芥子油金化合物啊，咁咧对人体咧就可以转化一啲嘅硫青酸酯，就有助抗癌。咁另外一类嘅食物咧就系含有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啦、坚果啦，都是很好的。咁啊，经过研究发现咧，多食呢啲深海鱼类嘅国家的女性咧，患上乳癌的机会咧系比较低啲嘅。咁啊，第三类咧就系葱类的蔬菜啦。有一项咧大型的欧洲研究就发现，大量食用呢个大蒜啊、韭菜啊、青葱啊同埋洋葱咧，都系有助降低呢个患癌的机会，包括埋乳癌添。咁啊，仲有香草同埋香料咧，呢啲都系有帮助嘅。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其实都唔係每年十月留意嘅，平时都要留意嘅， 都要正视呢个问题啊。 係呀，咁除即係凡男士嚟讲，可能好似同自己有啲距离有啲遥远，其实都唔係嘅。咁、男士都有呢个机会嘅。咁当然呢，咁而家女士就係更加要注意啦。咁、或者你身边有一啲女性嘅朋友，亦都即係不妨同即係佢哋讲声，可能自己要检查一下啦，甚至乎可能常规地去找医生去检查一下，都是一件好事嚟嘅。 崔杰彤，好耐冇见啦！ 喂，你做咗神光咁耐，知唔知边句说话你讲得最多呢？ 边句啊？ 正话讲过嘅股票，你有冇持有啊？ 你唔知噶啦，呢句一定要讲噶嘛。 我知啊， 做神光每日要做好多准备功夫，你知唔知啊？ 我以前都做过神光噶。神光第一 线，好欢迎有 Manson 香子豪，你好， 你好啊，马哥，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斯、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丽景天主教中学学生香子豪 Manson， 在今年的八月。我和我们的组员何永林、曾浩谦和谭永贤参加了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0，凭着超能皮肤拎了初中组八年份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神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刘启生。 啊，今晚八点咧，以事论事咧，就会讲下陈同佳出狱一年啦，咁啊住喺安全屋啦，咁啊至今咧都未去到呢个台湾嗰度咧自首啊，但系佢又表明咧自己系愿意到嘅，咁啊事情发展会系点样嘅咧？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咧亦都会讲下咧，司法复核啊，系见微知。见微知法这个环节里面讲一下这个司法复核究竟有多难的呢，这样是不是就是政府施政的半脚石，定要是 小市民争取公义的最后手段，今天可以看看了。另外去到日常八点半，咁啊，區區小節就會講下一啲咧，就係少數族裔咧喺呢一個油尖旺區一帶啊，咁開咗啲金飾鋪啊、雜貨店啊、服裝店啊咁樣，咁大家咧就會同我哋睇下呢個南亞裔人士喺嗰度嘅生活。咁另外啊，鐘哥都好中意嘅 Coffee Time 啊， 哦，係啊， 係啦，係啦，Coffee 咧就會教大家啦，因為而家咧就多咗好多人做低頭族啊，咁所以咧就引致呢個頸椎痛啊。咁Coffee 咧就會教大家做一啲練習嚟改善下，不過唔好一路改善咧，一路就做低頭族先得噶嚇。咁所以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咁去到呢個九點半咧。悠游在四方咧，就有啊，唔好讲呢个悠游在四方住， 讲 下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咧，有一个讲乜讲物咧，几得意啊！有一个叫圆网球啊， 哦，系咩嚟？ 咁咧，就系圆网球咧，就用一个咧波咧，就细细个嘅，咁网球唔算大啦。咁但系咧就系有两队人嘅，咁啊每队两个，咁啊围住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咧就是一个网嚟嘅，即系好似有人跳弹网嗰啲咧。咁但系咧就唔 系 好大嘅啫。啊，咁啊，咁两尺直径到啦，两三尺直径啦，咁大家咧就要咧一路咁好似排球咁样啊，每次只可以掂三下咧，就要打落个网度，跟住弹起咧就对方嗰队咧就要接啦咁样，咁啊睇下边个咧就打咗落地咧就会输啊咁样，咁呢个咧新兴玩意，咁啊场地咧吓而家啲场地。冇乜都得啊，就揾笪空地咧，摆咁嘅圆网喺度咧，呼拉圈咁样嘅就可以喺度玩噶啦。 咁介绍返呢个游戏俾大家啦。咁去到呢个九点半啦，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尼加呢，咁去到第三集亦都係不一样的哥斯达尼加最后一集㗎啦。咁就讲下呢个长寿秘诀。咁里面呢就会呢认识到一个呢有成过百岁嘅牛仔。佢呢依然係咁样呢骑住个马呢周围去。 过百岁喎。 是啊，探讨佢嘅生活方式啦、究竟係乜嘢原因呢令佢咁长命嘅。咁去到夜晚十一点啦，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呢，话呢个呢三个名里面呢有两个中哥都鍾意嘅。咁 咩 名呢叫做巫婆妖女学生妹，你自己揀啦。 鍾意第三个啊。 係啦。咁其实呢就讲返呢，即係中世纪嘅时候呢有啲猎巫行动啦，就即係有啲女孩子呢就係、是、被迫害。原来讲讲下呢，呢、這个会唔会系对女学生嘅欲望投射呢？咁你今晚睇完就检讨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朝早复会，但因为法定人数不足留会。会议在朝早九点恢复，但民主党涂谨申提出点算法定人数，经过15分钟，会议厅内仍然未有足够法定人数，主席梁君彦宣布休会。大会原本继续二读辩论渔业保护修订条例草案。有关条例草案容许直至2012年六月十四日完结前一直用于捕鱼，但2012年六月十五日未领有由海事处发出有效运作牌照的渔船船东重新递交登记申请，并授权渔护署署长在有限范围内行使酌情权考虑有关申请个案。港铁表示，荃湾线往荃湾方向的列车服务已经陆续回复正常。港铁今朝大约7:30公布，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的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相关路段需要减慢车速。大约1小时之后，港铁话维修人员确认该路段可以继续安全行车，并可以稍微提升车速，对整体车程影响轻微。维修人员会继续在现场密切监察，晚上收车之后再详细跟进和维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3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新疆，其余24宗是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内蒙、上海、广东、天津、江苏、北京、福建和陕西，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6名无症状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85,915宗确诊，4634人死亡。美国总统大选下星期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前往特拉华州提早投票。他承诺若果胜选，首要致力打击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推出加强或补充奥巴马医保的法案。但他承认在面对疫情大流行之下，没有魔法令病毒消失，需要根据科学方式作出决定。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先后到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争取支持。他批评拜登的封城做法反而造成更多人死亡，呼吁更多州份重开。特朗普又在社交网站表示，今次总统大选他所面对的对手不只是拜登，还有不断攻击他价值观的左翼传媒，批评传媒和大型科技公司对拜登被指涉及贪污的指控视而不见。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52点，跌356点，成交金额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6点，跌12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93蚊跌8蚊， 阿里巴巴299.8系跌7.6，黑布黑布12.62跌1.12，美团系279.4跌6毫，斯摩尔国际40.7升5.5毫，中国平安80.1跌0.9，友邦保险74.85跌1.75，盈富基金25.12跌3.4，比亚迪股份147跌2.1，长江基建集团36.1跌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1，人民币6.722。英镑兑美元1.299，欧元兑美元1.175，欧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33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7360跌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85美元，卖出187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流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天马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流慢线的坏车拖走了，龙尾就在天马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Cheryl， 你觉得波胜似系同时会同几多个女仔一齐呢？ 可能3-4个。因为你穿红色衫咯，热情啲啩，所以吸引即系多啲人。我是梁雪瑶 Cheryl， 我是今年的女新人，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爹，我想要张书台啊。 啊，没问题啊。 老爷，你拿着眼小夜灯怎么整台啊？ 哎，我要拿小夜灯来找把脚检查脚趾有没有烂啊嘛。 咦，爹，我找多个石屎窗啱啱啱用啊。咁要攞埋眼小夜灯嚟揾埋嗰个石屎窗嘅操作证明书先得喎。 咁逢星期四听住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係 Joyce 郑欣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就系29号星期四嘅时候啦，我哋揾嚟电话侧边啊，江太喺度，早晨，江太， 早晨啊，白月浩， 早晨啊，嗱，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你已经一早预约咯，好似你想点唱俾你个仔仔噶，系咪啊？ 系啊， 仔仔生日，唔通系？ 系啊， 我今日系正日啦， 系啊， 哦，你系点样同阿仔仔庆祝先？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吓，冇啦，会唔会煮饭俾佢食？同佢讲下阿妈今晚有饭啊，仔你记得翻屋企食饭啊。 喂，无饭煮妇。 哦，无饭煮妇，咁你会点样同阿仔仔庆祝啊？ 或者出去食下食啦。 嗯，出去食好嘢系嘛，咁啊同佢庆祝嘅，仲会唔会成日切蛋糕嘅咧？你会有呢个传统，每一年都切蛋糕？ 会嘅。 会嘅，咁啊已经准备好呢个蛋糕噶啦，今日夜晚就同佢庆祝系咪？ 系啊系啊。 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仔仔讲啊？ 都系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啦。 嗯，工作愉快，有冇话想佢快啲吓搵翻个人陪下佢啊？ 已经有噶啦。 哦，已经有啦。 有埋一个女噶啦。 哦，有埋一个女噶啦。哎呀，咁就好啦。有一只歌你都想作为生日礼物点翻俾个仔仔听喎，系咪啊？ 系啊，系 Demi 嘅 喝彩。喝彩，好啦，我哋一齐听啦。多谢你嘅电话，江太，拜拜。 谢你哋啊！ 好，拜拜。 拜拜。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 你都有 morning call， 想有说话同你亲爱嘅朋友或者亲人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留低你嘅口信同我哋点一点唱啊！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介绍嘅咧系一个气炸锅食谱。我知道最近咧有唔少朋友都添置咗个气炸锅喺屋企，贪佢煮嘢食方便得嚟咧，又唔使落咁多油啦。好多本身要用大量油炸嘅嘢，放咗落去呢个气炸锅嗰度咧，都可以帮到手。而我今日介绍呢个食物咧，自己都冇谂过喺屋企可以咁容易整到嘅，就系气炸沙翁啦。材料同埋步骤都非常之简单。如果本身你喺屋企有整开嘢食咧，根本唔使特登去添置一啲食材整嘅。首先咧就将水同埋牛油摆喺个锅度煮一煮，煮到牛油溶咗之后咧，就放中筋面粉落去，整成一个面糊，然后再将鸡蛋分次加入去呢个面糊里面。猜到面糊同鸡蛋完全融合埋一齐之后，就可以放落嘅气炸锅嗰度炸啦。炸好咗之后，攞出嚟撒上砂糖同埋糖霜就食得啦。不过气炸锅做出嚟嘅效果咧，始终同油炸系有分别嘅。气炸出嚟嘅沙翁比较干身一啲，不过蛋香嘅味道咧就依然保存到。如果你屋企都有齐我头先所讲嘅材料，不妨今日下午茶就试下整呢个气炸沙翁啦。 哇，呢、這个介绍好啊，崔杰彤。 咩啊？ 因为你讲用气炸锅嘛， 系啊， 好多朋友咧买咗气炸锅，用咗两次之后冇用啦， 变咗风水嘢咁样，等咗喺屋企咁样。 我哋供奉嘅，咁所以今日用翻讲翻呢个气炸锅食品咧，你就大家屋企如果你仲有唔知摄咗喺边度嘅时候。不妨攞翻出嚟用啦， 抹一抹佢， 就用得啦， 系 就用得啦。 小白，你屋企有冇气炸锅咧？ 其实我之前有噶，不过送咗俾人。 哦， 因为我厨房唔系话好大嗰啲厨房啊，而嗰个气炸锅系长期咧要真系搵一个大嘅位去挤住， 占据咗屋企嘅空间。 系啊，一座嘢啊，咁 点解最初要买咧？ 最初人哋送啊， 哇， 真系啊， 冇嘢讲咯， 唔怪之要送俾人哋啦， 因为佢同我屋企嗰个焗炉嗰个功能好似差唔多。 咁如果兩者俾我選擇咧，我就會選擇翻焗爐。系啊，因为焗炉佢嗰个火候，我觉得咧，即系个味会香啲，整出嚟啲嘢。但系气炸锅头先听阿崔杰同讲嗰个嘅食物咧，其实佢个样整出嚟得唔得咧？即系你头先又要落鸡蛋，又要发翻佢，跟住摆入个气炸锅入边噶嘛。好難控制佢個樣係好靚 嘅，所以其實咧用氣炸鍋，點解啲食譜有時你要試幾次呢，就是、因為人人嗰個氣炸鍋嗰個力度都唔同、 哦、 就算你可能睇到個食譜話啊180度炸佢8分鐘咁樣啦，咁、但可能人哋嗰個同你嗰個咧嗰唔同牌子，咁會唔同嘅，咁你要自己試一下，即係其實同焗爐一樣嘅、你睇好多食譜即係教你焗蛋糕咁樣，哦焗10分鐘，喂點解佢個窿我嗰個又裂曬面咁樣？呢啲真係你要同嗰啲電器做朋友，呢个系我哋成日讲嘅。咁呢一个食谱咧，我都要多谢阿 Annie Johnny， 因为咧、我哋成日都交换一啲食谱，大家试试完之后咧，又再改良咁样嘅。咁、呢一个沙翁咧，因为佢真系完全唔使用油啦。咁当然你可以话啊，中途加少少油，令到佢炸出嚟金黄啲。 本身牛油都系一个油 嚟。系啦，牛油本身一个油啦。咁系啦，其实已经有少少，但系同你真系完全用油炸起佢咧， 系咁好大分别。 系两件事嚟噶嘛？咁所以佢干身嘅系。咁但係我又覺得，如果你覺得想食得健康啲，喺屋企有個咁即係香口嘅小食咧，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咯。 首先，如果沙翁係乾身咧，咁點會好食咧？ 哦，佢但係佢又做到鬆化嘅喎，嗱，一陣間大家可以上去面書嗰度睇下張相啦。咁、我真係咧， 我以為一陣間大家可以試一下添， 好啊， 係 啦， 要再調整一下，係啦，咁又撕開咗咧，你真係見到沙翁裡面咧，咪好似一絲絲一層層咁樣嘅，咁、佢又真係發到個即係炸到嗰種效果出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食物擺喺氣炸鍋都 OK 咯，係、啊，咁大家可以即是，同埋好簡單。我頭先所講嗰個啲材料就係牛油、水、中筋麵粉、蛋、糖，冇啦。就係、咁少啫喎。 氣炸鍋有冇啲竅咪就例如焗爐呢？有陣時要預熱佢噶嘛。 係啊係。 佢使唔使預先開定佢咁樣？ 其實我之前上網睇有啲人話，其實氣炸鍋都要預熱佢嘅。咁、如果你唔預熱嘅，咁你咪其實變相你整嘅時間咪長咗咁樣咯。 不過正話崔傑同講咧，就話要同咩電器做朋友啊嘛。 係啊。 咁係咪即係我要用佢之前要同佢講阿鍋阿鍋？我梗係用你啦，醒少少係咪要咁樣 講？係啊，你乖啊，唔係同埋多啲同佢溝通，即係你唔好哇十年先攞佢出嚟用一用，你梗係即係同佢掌握唔到、溝通唔到啦。 即係唔怪之你一個人住都唔會悶啦、 啊。 你日同今日同電視講下嘢，呢個同收音機講下嘢，後日同部電腦講下嘢，好忙下。 我而家同邊個最熟呢？我同焗爐就最熟啦咁樣。嗱不過咧，我都睇到個新聞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氣炸鍋嘅，因為好多人懶煮嘢食嘅時候用咗氣炸鍋就覺得乜都唔使搞咁样， 咁应该系咁噶。 但系咧，你要留意开翻个抽气，因为咧根据一个台湾嘅研究做啦，佢话就算你系开咗个抽油烟机咧，嗰、那个气炸锅带嚟嗰个空污微粒，即系空气污染嗰个微粒浓度咧，系传统油炸嘅13倍。系啊， 劲咁 即系呢啲睇唔到嘅，原来多咁多噶。 冇错，真系睇唔到。佢话如果你冇开抽油烟机咧，你企喺嗰部机隔篱，即系你等咁样喺度闻下啲香味啊，即系其实佢都好大阵味噶嘛，佢都好似炸嘢咁嘅味噶嘛，只不过冇油啫嘛。佢话嗰个嘅空污微粒浓度咧系会暴增1525倍嘅，系好劲嘅。佢话系劲过，譬如你BBQ 啲人咪话有阵味啊咁嗰啲嘅，佢话譬如 BBQ 啊快炒嗰阵时嘅 PM2.5 里面嘅含碳咧，其实比起那个车辆嘅排气咧，都仲要高嘅。系啊，咁佢话气炸锅嘅原理到底系点咧？气炸锅嘅原理就系由上方将个空气咧吸咗入去，咁空气就喺个锅嗰度咧就绕几个圈啦，再喺锅嘅后面嘅排气孔咧就向上高速咁样喷出嚟。咁油烟嘅扩散率咧系好惊人嘅，即使你冇额外加油都好啦。食物本身都會有一啲炸咗出嚟嘅油量噶嘛，亦都唔少嘅。咁所以佢話哦，嗰、個原來即係噴出嚟嗰空氣污染嗰個微粒咧，係含量好勁，所以提我哋咧用呢個氣炸鍋嘅時候、最好就開個抽油煙機。 即解決方法係點樣啊？有解決方法嘅。即係對我人體冇影響，就好簡單嘅啫， 唔用 啊， 唔買用，照用照用，就係崔傑同你喺屋企整，整完攞翻嚟食，咁我咪冇影響咯， 明知啊， 影響都係佢啫， 非常好啊呢個提議，由聽日開始實施啦呢、這個， 即刻， 呢啲咪同事咯。 着土，若然让你没法，若然踮起脚尖，无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遇再降也觉得不懂，人吓惊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吧，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 听见有 Eason 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啊，如果听众你都有说话想点唱的话，欢迎你现在打电话来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会接听你的电话的。 我的享乐时代， 哦，我想问你哋有冇做 gym 嘅习惯咧？ 咩啊？ 做咩啊？ 问多次啊！ 有冇做 gym 嘅习惯咧？ 点解你会问我咧？ 因为我觉得你骨骼精奇。 我一定 唔做 gym 啊，嘥咗你。 我唔做 gym 嘅，我只系练如来神掌嘅啫，所以我系冇去嘅。 系、哦，好似钟哥有段时间都玩下瑜伽嘅。 哦，系咩？ 好多年前啦，十几年前啦， 系、哦、啊，咁啊，你见到佢乜都唔做都可以咁。嗯、我哋乜都做， 好明 都可以搞到咁， 底子好啦， 系啊，底子好咯， 系、啊啊、 天生丽质难自弃、啊。我系有举嘅，去嗰啲阿舒适宝宝嗰度举下咯，有阵时系 啊，但系有阵时我都喺度谂啊，即系你成日放啲举铁嘅相上网嗰啲咧，就唔系举铁嘅，因为我见到郭富城咧冇乜点放嗰啲相上去，但佢就好大只喎，吓咁、啊、所以可能咧真系放相嗰啲咧就并不是举铁者。 咁你有冇放相啊？ 我有啊，就系、是、 所以你就唔系举铁嘅， 系、啊、 你系影相嘅， 系啊。 嗱，咁寻日咧，我就其实我都好耐冇真系去 gym 嗰度做运动啦。我以前有嘅，以前咧我识得有个朋友，佢喺观塘自己开一间 private gym 咧、嗯，咁我就得闲就会上去啦。咁、啊、但系佢已经 但随住疫情 移咗民啦，佢 随住疫情 系啦，佢已经移咗民啦，间嘢都冇咗啦，咁、哦、样咁所以我就少咗去啦。咁啊，最寻日咧我就跟阿超 B 咧就去佢朋友嗰度咧就做 gym 啦。咁自己做，即系平时我都有 keep 住做运动。 系咪好多男仔啊 ？TV 做 gym 嗰度？ 又唔系喎。 系咩？都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同埋比较少人，因为系佢系比较细间啲嘅，咁、嗯、啊，即系OK 啦，唔算话好逼咁样，都舒服嘅。 gym 咪有男有女噶啦， 系啊， 一定 系。环境好好嘅，系啊，环境好好嘅， 好问题啫， 亦都好私隐下嘅嗰、那个感觉系都系啦，咁亦都器材都足够啦。咁平时自己我咧就即系一来就只系跑下步啊，或者屋企拉下筋啊，咁但系去到有教练嘅情况咧，就完全唔同啦。 而我最 impress 嘅咧，就一去到嘅时候咧，佢会 要讲英文啊， 系啊， 证明系好好感触啊，即系好有感觉先会。我最 impress 有冇嗰啲啊？即系瞓喺度举嗰个铁嘅时候咧，嚟你得吓， 系啊， 你得，诶，俾得手对，好得你，带出嚟。 定还是 Kitty 系柔弱啲咧？喺健身嘅世界会教练， 教练系点做噶？唔系，我话最印象深刻同埋最开心嘅咧，就系佢帮我做咗一个全身嘅一啲脂肪啊，或者水分等等肌肉嘅评估， 全部超标啦，应该系咪？ 哇，我嗰个。成績一出嚟，跟住個教練第一句，你知唔知佢講咩？ 你都係走啦，冇得救。 對唔住，我比較謙啊，而家 冇得救啦。 但我真係好開心，佢同我講：哇，你做開運動喎！你諗下，一個好大隻嘅教練走嚟，即係睇完我報告之後，佢第一句就同我講：哇，你做開運動嘅喎！你明唔明我嗰個心情係幾咁開心？但我發覺咧，呢一樣嘢係一個鬼局嚟嘅。當你出咗個成績表，佢話你：哇，呢個又唔達標啊，嗰度又冇肌肉。 通常都係咁嘅，好多時候都會發生。 正面啲 嘅 先講。 唔係，咁你就會好有動力去到做運動啦。即係我要改善翻啊，原來我又冇肌肉啊，啲手又唔夠力啊咁樣。咁但係原來哇，你個成績表好好嘅時候咧，你亦都係好有動力做運動嘅，即 係 你想 keep 咯。你會話哇，原來哇，我有一項咯，即係話俾你聽啊，鐘哥，佢話我體內年齡係19歲啊！你唔好笑住先啦。哇，真係開心咗幾耐，成 你開心咗幾耐啊？咁真係 開心到而家要講咯。 聽錯咗啦， 咩啊？ 係幾多歲啊？ 19歲 啊！你錯咗啊你！ 係啊， 佢話你 哇，真係好好開心、啊， 好開心啊！又用用翻，真係好 impress 啊！ 係啊，唔係同埋有一樣嘢咧，我要講。 但係你當下教練講嘅時候，你有冇壓抑住自己嘅開心同埋興奮嘅感覺？ 我尖尖啊！我真係 你又尖尖，但係你有冇講？ 唔係 基本咯、啊。 唔係，我唔係咁，我都好謙虛嘅。我話真定假㗎？ 哦，教練 唔係咁，跟住咧，仲有一樣嘢好犀利，佢裡面有一個叫做基礎代謝率。咁、個教練話：喂，其實你呢個基礎代謝率好勁喎。1,142 卡路里，即係佢有個指標嘅，有較少正常同埋最多啦，較多啦。咁我係差唔多去到較多嘅頂頂嘅，即係單一兩格就去到頂頂㗎啦。咁、我咁呢個基礎代謝率有咩值得講咧？佢話即是話你唔使做運動，平時坐喺度睇電視消耗幾多？佢就話原來咧每個人都有一個基礎代謝率， 即叫你走啦，唔使做運動啦。 又唔係，但佢話原來呢一個嘅代謝率咧，每人都會有唔同程度嘅。咁我又睇下超標嗰個啦，即係我睇下部機係咪神。 佢點樣啊？佢 哦，佢冇喎，佢好似去到中間嘅啫喎。 哦， 係啊，但係都 OK 嘅。 你攞超標嚟比較。 唔係，超標都好健康，係啦。唔係，但係我淨係想睇下部機會唔會即係個個都話好好咁。 唔係，我聽到你講話你咩內在年齡係嘛？ 體內年齡 睇誒阿崔小姐，你體內年齡係19歲嘅， 係 不過你外在年齡睇落似48歲。 唔会嘅，点会啊 ？Kitty 都系靓嘅。 你错啦，呢啲嘢全部都系由内到外噶嘛。你里面年轻，你外面都年轻。 啊，你个教练都几好喎，将嗰啲英文平时嗰啲 A B C 啊、P T E 啊嗰啲，用三个英文字浓缩嗰啲嘢咧，佢讲咗嗰啲详写俾你听。 系，同埋佢讲咗个原理咯。咁我就问，哦，咁如果呢个基础代谢率系即系劲啲嘅，咁系咪即系代表我真系可以食多啲嘢咧？因为我唔使点样做运动，我睇电视我都。消耗得多，佢话都真系噶，佢话系噶，咁当然啦，可能你本身自己有做开运动嘅话，呢个基础代谢率又会好啲啦。 系咪好似传说里边讲啊？有啲人咧饮杯水都肥，有啲人咧就食极都唔肥，系咪就系呢个原因咧？ 哦，都会噶，都会噶。咁不过呢个又可能同你个 genes 有关嘅，系啊， 基因有关。 系啦，但系无论你个数字几好都好啦，咁我觉得都应该即系恒常去做下运动，出下汗噶嘛。 你望住我讲做咩啫？ 唔系你练开，你 练开如来神掌啊嘛。 都是运动来的。 谢文星的如来神掌在哪一个地方练呢？我都想。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会不会有兴趣想知道自己这些的数字呢？ 兴趣当然有。 我不想知道。 为 什么？没有。兴趣当然有。 男人有回那么上下年纪呢，伟疾忌医。我怕他说我样样都不达标，我都不知道跟不跟自好。 应该不会的。 好难 讲 的嘛。骨骼精奇。 骨骼精奇，中气十足。怎么会样样都不达标呢？同埋佢就有 你估你个体内年龄啊几多岁咧？第一个我又想，即系我净其他嘢我唔想 check， 我净系想 体内年龄几多岁先系重点。 系啦，我真系想知道呢个真系男人同女人都追求嘅。 我哋揾 个机会，我哋一齐 check 下我哋大家嘅体内年龄系几多岁？ 我就19岁啊，你都唔知几多岁啦。不过超 B 都好后生啊，我想讲，所以但系我唔爆佢秘密，你自己问 佢讲啦。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10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